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058点，升212点，总成交金额360.8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301点，升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274点，升12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恒生中国企业75.14，升1.2；新东方在线26.5，跌2.1；美团196.6，系升7.4；腾讯控股373元，升5.4；阿里巴巴103.1，升7毫；快手82.25，升1.9；京东集团256元，升9.8；盈富基金21.4，升2.4；比亚迪股份298元，升7.2；天立教育2.01，升3.9。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5，英镑9.672，瑞士法郎8.101，澳元5.518，加元6.064，新西兰元4.983，欧元8.27。每百日元对港元5.88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346。日经平均指数报25,830点，跌601点。港金报17,280元，升1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4.56美元，卖出1,845.0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啦，较早前葵涌道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美孚啦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葵涌道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美孚对出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而家正常，红隧嘅港岛入口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排到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尤丽村。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喺新界城门隧道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美林村一段慢车，龙尾就美松苑。油麻地的西贡街有水管急收，西贡街去渡船街方向近住西贡街游乐场对出唯一行车线仍然封闭的。西贡的北潭路有斜坡巩固工程，北潭路近住北潭坳一段实施单线双程行车。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干诺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屯门。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旺角花墟道50至56号翠景阁、屯门富健花园7座、油麻地炮台街58至60号、将军澳清水湾半岛3座、观塘成业街10号、电信一代广场一楼 B01号铺3小鱼、九龙湾德福广场1期一楼 F28号铺敏华冰厅、九龙塘又一城 LG1层 LG1至30号铺无印良品、旺角新世纪广场 MTR层16号铺哈根达斯、屯门香港黄金海岸酒店低层地下凌峰咖啡厅、屯门香港黄金海岸酒店大堂沙爹轩、尖沙咀海港城海运大厦2楼 OT260至263号铺金不换泰国餐厅。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听紧嘅香港电台第二台，翻嚟会有风骚快活人。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与君初相识， 恰似故人归，国剧八三零呈现《渔樵记》。 迪丽热巴饰演嘅纪云和喺遇见长义之前，佢最大嘅愿望系偷到解药，摆脱万花谷嘅束缚，获得自由。但依家佢只希望让长义可以返回属于佢嘅清澈大海中，不惜做出重要嘅决定。 国剧八三零《渔樵记》每晚连播两集，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大家好，我是李克勤，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们一定会打赢这一场疫战。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我们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这场硬仗。 老婆，什么事啊？ 翻了成日工，回来还要做家务，好累啊。 用雇员再培训局的 ERP 家居服务流动应用程式，找专人帮手啦。 哇，有齐清洁、煮食、陪月、照顾长者和小朋友服务。 一个 app 就找到接受过 ERP 专业培训的助理， 仲免行政费添，即打182182或浏览 erp.org 了解多啲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恋爱前请熟读以下守则。 如盼望我如放，但要何有寂寞诱惑的心跳，几句话就自己怎么动人情调。原来辛苦够了，原来伤心够了，自尊都不要，开心得更少。 继续去旋律班的 project， 今次被选中合作的 Serini 在 Janice 口中是一个 diva， 很有个人特色的女歌手。而她今次为 Janice 写下的是 self love 的重要。作曲电视梁嘉欣，编曲许崇谦，监制许崇谦、梁嘉欣。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蔚蓝现代恋爱安全手册》。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Hello， 我是小音音。有人问我何为快乐，我成日觉得我自己是好快乐嘅，第二张问我何为快乐，我真系唔知咩叫快乐。系，总之你乐观啲，接受所有面对嘅困难，就系快乐啦。 记得听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点到下昼1点，放松快活人。 开心嘅周末由星期五开始，早晨早晨，十点大二个少少，我系梁继章。 喂喂喂，你嚟喂！ 早晨早晨，星期五，凭歌记忆，你又知唔知？你又点唔点？ 凭歌记忆系咪强哥啊？ 唔系 咩歌啊？ 凭歌记忆， 即系唱只歌， 又 唱 收 唱乜嘢？ 唔系有点歌嘛？ 系啊，又有你又知唔知啊嘛？ 系啊， 哦，争几样嘢， 包晒， 听得出，听得出，好劲，好劲，世间少有啊，简直系一嗌奇才啊！吓，好犀利，好犀利，你一定系读过呢个麗樂河大學先识咁叻噶。 想再咁嚣张，太张扬， 系收敛啲光芒。 因为我惊人哋一查，咦，麗樂河大學系 麗樂河大边有呢间嘢噶？你一听你知啦，佢系斗麗樂河大學，好斗麗喎间嘢。 好啦，咁所以今日大家咧可以找紧机会啦。你啲 fans 已经坐地喺度吹住 B B 噶啦，你知唔知啊？有 吹 B B 啊？ 我等啊等啊，马小强唱歌啊，咁样吓。 吹 B B 有两个定义嘅。 大才录音 吹到 B 一声，同埋就系吹 B B 咯，系咪？ 即系激死激死咁噶， 系啊，同埋吹到 B 一声都系噶，两样嘢嚟噶。咁 到 底 今 日点吹？ 系惊啊定喜啊定惊喜咧？咁啊留意咯。好，雷暴警告到今日中午12点。 听讲好有信心啊，人哋。 我今日想啊，大佬，我今日想试下独唱。 系啊，我知啊。 咁你千祈唔好帮我。 我知啊， 你要揿住个侠女性格。 唔系，因为其实我琴日咧都系已经开始同佢讲呢样嘢嘅。 系啊。佢发我脾气啊！ 我冇发你脾气，我只系同你讲，我就话，若果你咁样嘅话，你都唱到过，我话你叻。 好，唔系睇佢今日唱啲乜嘢啦。 继续三小时节目，属于我哋同你嘅吓。 好的。 早上，今日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三十度气温吓，相对湿度75%。H2O 日本版为我哋打开三小时嘅序幕，想点唱晏少少啦，可以喺网上留住言先，或者晏啲打嚟1872388。我哋今日你又知唔知嘉宾好犀利？玩蛇玩了几十年，堆蛇王周嘉玲，到底会问啲乜嘢呢？留意住咯。我哋有泽田研二。早上，我哋有你各局 Tokyo 吓，雷暴警告仍然有效嘅。嗱，我哋成日有句说话咧，叫做咧行行出状元，或者职业无分贵贱啦。我都系好同意嘅，即系做咩工作，其实咧都系社会上嘅好有用嘅一份子啦吓。咁、但系咧讲翻咧，其实呢个职业咧，唔知道你会唔会同意就系、是、有啲工咧，即系佢嘅本来嘅性质系得意啲嘅、有趣啲嘅、生鬼啲嘅。即你明白意思啦，有啲咧就可能会枯燥啲嘅，日日都系重复住一啲可能比较个人化啲，譬如成日望住盘数啊，成日坐喺同一个位啊，冇乜人同佢倾偈，总会有啲工作系咁嘅咁样。咁啊，英国咧有间大学咧喺今年年头做咗一个调查，咁啊访问咗500个在职人士，就叫佢哋选出咧佢哋觉得啊，或者佢做紧又唔定，佢觉得又唔定，最无聊。同埋最枯燥嘅工作，啊最无聊同埋最有趣 ，sorry， 最无聊即系一个好无聊啦，一个咧就系非常之有趣嘅，即系好有趣味性啊，或者你唔会觉得闷嘅咁样吓，咁你又可以睇下你觉得你同唔同意啦。最无聊嘅工作咧，我睇翻咧佢好多咧都系要接触一啲文件啊、数字啊，主要系数字啦。譬如第一有数据分析师啦吓，啲数咁样睇呢盘数又讲写啲分析出嚟啊咁样，另外会计师啦。 另外就是税务的职员或者专员咧，即系搞税务嗰啲咧。以上三个咧，都系要对好多好多嘅数字。而对于我嚟讲咧，呢几份工咧，我真系自问弊向，我真系做唔到啦。因为我对数字系好差 的。我又系，你叫我填一份。 报税表嘛， 税表我都想死。 我哋要填啦，而家我唔会噶，我真系唔识噶，嗬。同埋嘅就系佢咪会问你嘅，即系嗰个会计师就会问你嘅，好啦，咪拎啲单俾我啦。哇，我净系见到啲单啊，啲税啊，嗰啲字啊，啲数字啊，哇，我就你搞， 系啊， 系你话俾我听你收几多钱就得啦。 我谂我哋三个同一组人， 冇错。 对呢样嘢真系好似当佢系垃圾，诶，唔该你同我搞。 我直头当佢系怪兽一样啊！ 即系 见到就烦。 呢张咩嚟噶？ 嗯， 系啊，30蚊，唔系咩啊？擦胶，嗯，擦胶咧， 系啦。咁 哇，真系， 所以 我 好佩服佢哋嘅，系啦，亦都系一个非常之专业嘅行业啦。第四咧就有清洁工人，清洁工人，我唔觉得佢无聊，但我觉得反为咧就可能会有啲嘅 重复 性，系啦，即系可能佢会面对好多比较 系噶， 系啦， 有时我见到都好惨噶。我想我希望所有嘅人，如果系真系要用呢个洗手间嘅话，唔该可以用得干净啲，因为其实你 系 搞到清洁啫。系咪？你真系要人哋去帮你抹啊，帮人哋去冲啊，即系我唔系好明咯。呢啲咁嘅嘢系咪应该即系 自己跟好啲咧？ 做咯， 冇错啦。吓，另外一个咧就我又啊呢个好无聊咩？我又唔知，反而我觉得呢个未必系啦。佢话银行职员，但银行职员如果你坐柜位嗰啲，你每一日都有好多人同你接触啊， 倾 下偈。 但你做嘅嘢一样噶嘛？都系噶咋，你系攞嗰张嘢噶咋？点系入钱定系攞钱啊？系啊，定系要整啲乜嘢？ 反为咧，如果你问我咧，我会觉得乜嘢比较？我觉得啫吓，系、比较枯燥啲啊，无聊啲咧，就系嗰啲咧隧道口收钱嗰啲啊，即系坐喺度收钱、诈钱、收钱、诈钱、收钱、诈钱，即系基本上系全日就喺嗰个盒里边啦，有两只成两只嘅盒里边，系、你哋咧， 同埋就系重复咯， 系重复 系嘛，同埋冇嘢做噶嘛，我会唔会就今次我收得靓啲，我用兰花手，跟住一阵间我要兜住佢，一阵我要黏住佢。如果是我，我觉得我会咁， 起码交代俾自己， 然后同佢同佢倾下偈啊，嗨，先生，隔篱个靓女系你边个啊？ 我琴日又见到你啦，琴日你隔篱坐个系边个嚟噶？ 同今日唔同啊， 可能人哋唔准嘅咧，我唔知啊，即系 我唔知啊， 我唔知啊， 我一定会同你多谢噶， 起码 系啊， 多谢佢有噶， 我会噶，我会多谢佢哋噶，同埋我有时我会见到佢哋好眼瞓咧，我觉得辛苦晒咁噶，我希望我可以开心啲啦，人嚟噶嘛？ 夏天熱啦啦曬，雖然佢有冷氣嗰、那個，但係都係辛苦噶。 係啊，空氣一定唔好。 吳小強咧，你覺得有啲咩工作？ 嗱，我一輩子咧做過兩份工，好枯燥嘅，但係都係第一份係暑期工嚟嘅。Form three 定 form 唔緊要啦，仲要咩嚟嘅？ 爸爸就叫我去一個佢啲兄弟個電子廠嗰度做，佢係玩具廠嚟嘅。咁你知啦，僆仔咁咪去咯，暑假咁有錢啊嘛。跟住咧，個 做乜嘢啊？ 個廠長咧嚟到，可能佢唔係好知啦。你嚟翻工啊，死啦！咁安排坐咩位咧？成條拉，你有冇做過工廠？ 我冇。 我有做過工廠，但系我唔係做電子廠。 佢終於揾到個位俾我做啦！哇，最辛苦嗰個位，亦都係最無聊嗰個位。玩具車一個摩打噶嘛。 係啊。 摩打上面有一粒白色嘅齿轮嘅， 系啊， 佢叫我将嗰粒齿轮压落去嗰啲， 哇，好正啊！即系卡你啊， 即系每日就压个粒的， 个粒的啊， 哦， 都冇问题。 你中意压的嘅咩？ 个粒的，原来你就系你个英文名叫 中意咗啦。 你知唔知啊？最辛苦系咩咧？ 压的强 系啊！我要企喺度啊！ 点解啊？ 即系你坐喺度，你压唔到落去啊！ 要好用力， 你要用力啊！ 啊、 我唔知喎、 啊，我要即系嗰支， 因为好实嘅，同埋嗰啲系新 嘅，我就要企喺度咁啊压落去，唔使用力。 架车有几大？我想问。 唔系嗰啲玩具车嚟， 我知有 打细细 几大 咁大架啦。 哦，因为如果你再细啲咧，你视觉上又辛苦啲，即系等人哋嗰啲米一粒米挑嗰啲字咧，咁啊因为好细啊嘛。 唔系啊，车我都冇得掂啊，我系净系圆头，净系一粒的落摩打度， 车都冇得掂， 冇得掂。 即系你嘅生产线，你就每一日就压的， 系啦， 跟住下一个生产线要做啲乜嘢？ 差你嗰啲城市之光， 我咪头先咪讲 系啊， 系啊， 即系基本上冇人同我倾偈，冇人理我嘅，又唔使 咁系因为你新仔啫， 系啊， 但你其他隔篱嗰啲，就算你一滴又好，系咪拎翻粒滴出嚟又好，嗰啲好多嘢讲噶嘛， 系啊， 咁啊， 喂，但我想问，佢有冇限你每日一几粒滴？ 冇啊，即系话可有可无啦， 系， 因为爸爸介绍嘅，啊得啦， 又唔会可有可无，咁佢真系要需要一粒滴， 唔系，一定系可有可无。如果你头先有听佢讲嘅话，其实佢系做呢一个叫做暑期工，系一定系啦，冇错。 去派去做一啲嘅就係冇乜危險嘅，係 啊，又或者 可有可無嘅。 紙箱去後巷抌咗佢啦， 係啦，又或者咧呢個咁嘅四眼仔聽日唔翻冇所謂，要揾第二個嚟呃㗎嘛。係 啊，即係全條拉都根本就 冇技巧，未冇技術嘅， 冇技術， 冇技術， 即係你呃啦，快呃啦，佢又唔會催我嘅，喂呃多啲，係 冇錯， 唔會，總之又係咁死命啦。哇！翻到屋企好鬼死， 我都係呃喎。 你呃咩啊？ 我一年暑假有人帶我去嘅就話：喂，正啊！嗰度嘅話咧有一個工業村啊，有好多啲咁嘅暑假咧可以學啊，可以喺嗰度做啊。跟住我去啊去啊去啊咁啊，其實係玩多過做嘅。係咁啊，就係成班同學就一齊就朝頭早哇約定大家就好似好邪陽女氣氛咁做。 去玩啦、啊，去旅行、啊。係 啊，去工業村翻工啊，幾巴閉啊！因為嗰陣時候嚟講嘅話咧，就小學我記得好似係 啊 死啦，講唔講得㗎？因為小學其實應該唔請得 過， 但係冇所謂 啦， 好多年前啦， 係啦。 咁啊就成班一齊咁啊柴娃娃一齊去，咁你諗好開心㗎嘛？ 梗係開心 啦！我自己大人啊，我賺錢啊， 係 嘛？同埋佢就仲要係放食晏，大家一齊去食嘢喎， 係有 幾開心啊！ 小學都冇得成班去食飯， 係啦。咁跟住佢哋就好好玩嘅。翻到去嘅時候咧，其實咧就係好似我曾經有講過，翻到去嘅就係有一架機，你就係將嗰啲我哋以前嘅，我記得好似係 Cathay Pacific。你記唔記得嗰陣時候好耐好耐之前，你搭飛機佢係會派耳筒嘅。 啊，係嘅。 你係要將嗰個耳筒咧 卷 好佢之後，擺落去一個膠袋裏面，跟住嘅就係佢前面嘅就係咧，就係有一個嘢就將膠袋擺喺前面嗰度咧， 辣住 辣辣。 係啊， 係 啊， 就係辣翻埋佢。系啦，將膠袋拉翻埋。 咁其實工作性質都 容易，就係一個工序嚟噶啦， 都容易。 係咪我咪就話做呢啲咁嘅嘢咯？但係佢話已經好危險噶啦，因為會驚你哋咧都會拉親自己 啊， 係啊， 貪玩啊， 冇錯，因為你哋玩咗擁埋去咁啊，跟住哇條面有個痕咁樣嗰啲咧，所以其實嗰陣時我都係咯，係呃佢，每一日就咁樣呃佢，即係呃佢。 但你嗰個好似好啲， 你嗰個好玩啲啦。 我唔係好使用力咯。 同埋佢有其他人陪啊嘛。 係 啊，有啊，婆仔啊。 啱嚟啱去，我試過咧倒瀉嗰啲白色嗰啲一粒粒落地下 咧， 哇 執到死死 啊！因為我又唔知佢有冇數喎，因為細路仔乜都唔知，咪死命揾，又唔知幾多粒喎。 咁啊，佢你都唔知幾多粒，佢都唔會追究到你啦。 但我驚啊嘛，細路仔。 咁啊，一個人嘅暑期， 係嘛？ 一個人暑期工，我嗰時都分享過啦，喺公園做嘛，你記唔記得？我嗰時喺呢個香港遊樂場協會請暑期工，咁咧就坐喺個公園裏邊開啲棋盤俾啲阿伯。阿伯阿王伯陈伯，哎靓仔我得起啊。咁你喺个有个仓啊，即係打开个仓咁样咁开心。攞个棋盘啦。 啱佢做。 阿王伯陈伯你捉你捉。 跟住呢 跟住 另外做㗎啦。 有啲靓仔国家我要打。 可乐棋。 可乐棋。你等阵咁我托个可乐棋又开晒囉。打完就走晒去㗎啦。阿伯捉完又走晒去㗎啦。 咁你呢个都好玩啲喎。 咁佢个 pose 系咪叫奇人。 但係夏天你全日喺公园 啊， 八个钟，由朝头早九点到黄昏，会 唔会冇人帮衬噶？即系冇人嚟咁啊？ 冇人帮衬， 你 都唔走，你都唔走得。 咁你做咩啊？ 你咪 坐喺度咯， 傻更更咁。 冇人嚟咯， 落雨 又做其他嘢啊？ 落雨冇嘢做噶咯，落雨 又冇手机嗰阵时。 唔系啊，咁你话攞本书翻去睇啊？ 可以嘅。 系咯，唔系几 好啊？ 我担住带嘢翻去自己做啊，系嘛？写啲书法啊，我乱入。 我觉得暑期工一样嘢都 OK 嘅， 象棋又玩 麻雀，冇错啦，抹抹干净，好似啲抹麻雀咁样啊。 起码咧，等你知道咧吓，搵钱并不是容易的。 系啊， 嗱，头先讲到咧枯燥工作啦，但系咧佢话有趣嘅工作呢五个咧。其中一個我哋都做緊，同埋我都同意嘅。佢係同表演行業藝術有關的，係好玩的，同唔同意啊？ 係啊， 同意。 其實每一次每一日都唔同嘅， 係啊， 冇錯。 就算係嗰個劇本係一樣，你有冇發覺？ 係啊， 即係你可能係下邊班觀眾唔同啦，又或者你嗰日你自己嘅狀態唔同啦，你每一日做出嚟嘅嘢都唔同，好鬼正，我覺得。 正。 另外一個咧就係科學家啦，咁呢個我就相信都係嘅。 科學家應該都 係 嘅，係咪發明一啲嘢啊嘛？ 但 係會失敗噶嘛？ 迷頭迷路。好咁坐喺个实验室， 系嗰啲科学家唔知点解啲， 但系 佢 哋嘅性格会中意噶，我觉得，即系如果做得嘢会中意噶， 会啊， 佢唔觉得闷， 沟去攞 test strip， 佢哋同你一样， 一定系科学家一定沟， 你都成日沟嚟沟去， 系啊，但你沟咩啊你？ 你都成日沟嚟沟去， 呢期沟沟系咩？ 你都成日沟嚟沟去噶， 咩色沟咩色，变咩色？ 女色沟好色，女色沟好色，系咪啊？系咪啊？阿马爷 最中意呢两条 test strip 系咪？ 佢得一條 test tube 啫嘛， 係啊，總之女色溝擺曬落一條 test tube， 係啊，女色溝， 跟住爆啲嘢出嚟啊嘛，射啲嘢出嚟。 好，第三个就是新闻从业员，但其实呢我想即系公平啲咁讲，佢哋好辛苦嘅， 系辛苦，好辛苦， 非常辛苦。 佢哋铁脚马鞍神仙肚，大家听就知道啦，系咪先？即系体力好多嘅需要。 人哋唔睬你啦，人哋闹你啦。 但系好大开眼界嘅时候，我觉得 系 嘛？ 识好多人， 系啊， 接触唔同嘅人， 识好多嘢，亦都要 冇错 啊！我非常之敬重从事新闻行业嘅朋友。 另外一个就系健康相关的吓，咁啊，所有都讲到，譬如话医生啊、护士啊、 有趣 啊，療養我唔知啊，佢就咁寫健康相關。嗯，系啦， 医生 点 会 有 趣啊？ 唔知啊，咁佢接触唔同病人，同埋医好佢，可能会 系可能医好佢，或者同佢 系啊系啊 调理好身体。 但系你唔会用有趣嚟去形容佢哋嘅工作啩？ 唔关我事啊， 知道。 好繁重啊！ 呢个洋人， 对唔住， 系 佢英国嘅调查， 系啊。 最后一个 电话我，我想打去。 最后一个咧就 系 老师 啊， 老 师 对住好多同学仔， 老师就有趣啦， 有趣啊， 系咪啊？有教无类， 系咪啊？ 马 老师，你都系马老师。 喂，你 是 老师嚟噶， 但你只系收女学生嘅，点解？因为你要沟嚟沟去用嗰啲 test， 系咪 意思 啊？ 系啊，系啊， 仲系啲性感女学生， 系啊，咁 点啊？最紧要你赢。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过去两日新增新冠病毒确诊个案都超过1000宗。当局寻日起要求进入酒吧等场所的顾客要展示快速检测阴性结果。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认为实施相关措施无可厚非，但估计执行时会有混乱情况出现。黄家和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部分有售卖酒类饮品的食肆关注会不会同样受到管制。他向食环署了解之后得悉，取得酒吧批注的场所才会被纳入规管，其他食肆不用担心。他说部分同时取得酒吧和食肆牌照的场所可以划分做不同区域，如果顾客进入酒吧范围就要先进行快测，但是部分食肆面积不是太大，界线不清晰，营业的时候就需要小心。火炭进警员第二座的围封强制检测行动今朝9:30完成，527人接受检测，发现3宗阳性检测个案和1宗检测结果不确定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会安排跟进。政府亦都派员到访受限区域内192户，当中34户无人应门，会采取措施跟进。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预计，中国因应新冠病毒而采取动态清零防疫政策会持续到明年初。在政策放松之前，美国企业对加大中国的投资感到犹豫，曾经形容美中关系陷入1972年美国前总统尼克逊访华以来最低的。他强调美中关系存在竞争，但是不必是对抗性。他在北京透过视像出席活动的时候说，很多中国官员将美中关系紧张归咎美方，反驳言论不正确只是借口。伯恩斯反指北京近5至10年的行为，包括与印度的边界纠纷、在南海和东海与周边国家的冲突，以及不公平競爭行為等，引起美國和歐洲等國家反制。他說中國曾經承諾和平處理兩岸問題，但是卻升級對台言論，侵擾台灣周邊領域，美方敦促中方恪守承諾。美國阿拉巴馬州發生槍擊案，造成1死2傷，槍手之後被警方拘捕。事发在郊区的一座教堂，当地传媒说教堂当时正是举行聚餐，警方说身份不明的枪手事后被捕，暂时未知道行凶动机。天气方面，预测本港 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周末至下周初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中期天色好转。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中午12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053点，升207点，总成交金额515亿几。上证综合指数报3296点，升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233点，升8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恒生中国企业75蚊，升1.06蚊；新东方在线25.55元。啱啱转咗系报25.4，跌3.2；美团196.5，升7.3；腾讯控股372蚊，升4.4；阿里巴巴102.5，升1毫；快手82.25，升1.9；京东集团257蚊，升10.8；比亚迪股份297.8，升7蚊；盈富基金21.38，升2.2；天立教育1.85，升2.3。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5，日元133.4，瑞士法郎0.969，加元1.294，人民幣6.699，英磅對美元1.232，歐元對美元1.054，澳元對美元0.703，新西蘭元對美元0.635。日經平均指數報25,858点，跌572点。港金報17,280蚊，升130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43.99美元，賣出1,844.66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Didi 港中交通意外在屯門公路，屯門公路入屯門方向近住掃管笏啦，咁而家龍尾排到去小欖轉車站噶。屯門公路入屯門方向近住掃管笏對出有交通意外，咁龍尾排到去小欖轉車站。隧道方面嘅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近住管道入口車多，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排到康莊道橋面。七行道北过海龙尾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定富街一段车多，龙尾常怡道。另外油麻地的西贡街由于有水管急收，西贡街去渡船街方向近住西贡街游乐场对出，唯一行车线就封闭的。另外西贡的北潭路有斜坡巩固工程，北潭路近北潭坳一段实施单线双程行车，九巴路线94号仍然改道行驶，专线小巴路线7号西贡至海下的服务时间都是会延长，部分的班次都是会经返黄石码头。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九龙，干诺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同埋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屯门。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嗨，我叫郑子成，好多人听我的名字就说我有阴谋，不过这些都是世人对我的误解，真实的我。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在香港电台第二台，我会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子成，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我哋平时用嘅二维码 QR code， 个形状就系正正方方嘅。 最近在日本的 QR Code 开发公司就推出了长条型较小的 QR Code， 方便贴在一些比较小的物件上面进行扫描。大家又认为可以用在什么产品上面呢？ 逢星期六朝早六点至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都红电咪知识会社。 稳定是发展的基石。 香港回归祖国二十五年，面对各种挑战，始终坚韧自强。今日我哋迎接更多机遇，香港将会高速向前迈进，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继续发挥一国两制下的优势，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巩固国际地位。 未来的香港， 我哋一起创造。砥砺奋进廿五载，携手再上新征程。 你哋好啊，我是胡峰。怎样做一个快活人？最紧要、最紧要、最紧要的就是健康。怎样才可以健康呢？我的心得就是多啲行路，扭下、拧下、揈下脚、揈下手，咁就 OK 噶啦。如果行动唔方便嘅咧，净系咧吓，喐下手咁就 OK 啊，可以令到自己健康嘅，千祈唔好懒啊！ 记得听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放松快活人。 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事就需要大家做的，但有些人就会不做，例如抌垃圾，当街抌垃圾。虽然咧就会罚钱啦，但有啲人就可能咧一时顺手啊，或者觉得冇人睇到嘅咁样就照抌啦咁样。咁、外国有一个地方咧，佢就做咗一个咁样嘅设施啦吓，呢个垃圾桶咧系会有声音传出嚟嘅，睇下你觉得又可唔可以帮到咧咁样。嗱，佢嘅声音系点样咧？就是、一个好感性或者性感啦吓嘅女声就话，喺呢度啦，抌多一次或者做多一次咁样，即系咧有少少 我有兴趣喎、 啊，系啦，即系 如果我大力啲， 啱啊，含强 大力啲掟落去会点啊？ 哎呀，痛啊！ 系啊，咁衰嘅咋， 痛啊！ 锡翻我， 我连续掟，连环掟， 佢话锡翻我， 下边会专登执垃圾嚟掟啊！即刻，你一执垃圾， 成条街啲垃圾执晒， 执晒，即系为咗听个女仔把声， 系啊， 你觉得得唔得啊？呢个 哦，好得， 好 有趣， 有趣嗬。 互动嘅嘢咯， 唔好咁闷嗬， 系啊，有啲垃圾，冇错， 系啦，咁呢个就系佢哋嗰边嘅新嘅措施。咩垃圾桶咧？大家觉得啊，都几得意，因为会有声音发出嚟。 系、外国啲垃圾桶咧，路边嘅垃圾桶咧好得意嘅，佢嗰个口咧系向上斜嘅，唔系，然后就响路边嘅， 向上 系向上嘅。咁原来咧就系方便嗰啲踩单车嗰啲人咧。 好正， 因为如果你平嘅咧，佢未必掟到，但如果佢斜咧，就翻嗰个 angle 就掟落、我觉得好得意，即系有啲几贴心， 几贴心系几窝心。 有时咧见到街上面嘅垃圾桶咧，可能阿清洁姐姐未得人执咧，你有冇见过？即系已经堆到 啊漏晒出嚟， 漏晒出嚟，咁嗰啲就人哋想抌都抌唔到啦。不过头先你讲我都系嘅，方便佢喺单车唔使点样停，慢啲就抌到。 系啊， 呢个都系。 系啊，嗰啲唔错，我觉得。 嗯。 但系有啲地方咧，特登又冇垃圾桶嘅喎，就系话等啲人咧自 己带走嘛。 但系听话嗰啲就好咯，唔听话嗰啲咧，我觉得又系。 咁你会掉去边啊？如果你系即系去嗰个城市，咪系咯。 系啊。 咁你如果个城市根本系冇垃圾桶嘅，你咪唔会掉咯。你嘅意思系话，即系其实如果系嘅话，你会周围掉啊？ 我唔系， 我觉得未必。 佢意思即系有啲人未必咁乖。 系啊， 即系个原意嘅初心就系叫你带走。 系啊， 但系有啲人比较曳啲就 周围吃， 都系平 咁。咁我都觉得系嘅。譬如好似你香港嘅郊区咪就系咁咯。其实你早嗰轮好多嘅宣传都喺度讲紧嘅，就系自己垃圾要自己带走啊嘛。同埋你去行山都唔应该有咁多啲唔属于呢一个山嘅嘢咯，系嘛？即系例如啲汽水樽啊、口罩啊。又或者係嗰啲你食剩嘅嘢啊，等等等等咯。咁我又覺得見仁見智，因為其實你會見到嘅就係有啲人佢哋就會好衰啊，會自己帶一個膠袋，將自己嗰啲垃圾嘅話全部擺喺嗰個大嘅膠袋裡面，跟住咧就將佢咧就擺喺路邊咯。 嚇， 係啊， 佢做咗第一步，點解唔帶埋走啊？ 就係咯。 佢唔帶走咯，可能佢要搭車， 濕濕立立啊，污糟嘢咯。 又未必係，但係嘅就我唔會抄佢個垃圾啦，即係佢個袋啦。但我就會見到嘅就係會有好多人係會咁做咯，係、啊。咁但係就會有一啲又話好有心嘅人咧，就會係逢禮拜日佢哋橫掂都要去行山㗎啦。我有見過嘅，佢哋就會係組一個隊伍咧，就會去呢一啲嘅即係郊野公園啊，又或者係行山徑啊咁樣咧、去幫人執垃圾咯。我成日見到佢哋嘅話，我都會同佢哋即係講聲鼓勵嘅， 係 係啊， 好好啊呢啲， 幾好㗎，甚至乎嗰陣。如果你講緊垃圾啊，仲有就係沙灘嘅垃圾啦、都有一單，但唔知點解好多外國人比較多嘅，因為我以前我住過有某一個地方咧，就行唔係太遠咧，就已經可以去到一個沙灘啦、每一個禮拜咧，你都會見到嘅就係佢哋覺得橫掂，我禮拜六日都要帶啲僆仔去玩噶啦、我就帶佢執垃圾嘅， 又幾好 啊！ 係 啊，佢就會去嗰度，冇錯，就喺嗰個沙灘嗰度嘅話咧，就會幫手執垃圾，咁跟住就拎去掉咯。咁我覺得都係一件好事嚟嘅、但最好嘅就係當然是大家自己去处理自己的垃圾，就不用麻烦他们咯。 是啊， 没错。讲到垃圾呢，其实呢有一个消息呢，就是有一种的生物叫墨皮虫呢，它可以吃垃圾的，吃那些叫塑胶啊、发泡胶啊等等等等，因为它身体可以化解到的。这件事呢，现在科学家研究的，希望将来可以令到我们这些不能化解的都可以交给他们吃。但是首先你要养很多墨皮虫，如果是这样的话。 又喂什么给他们吃、 啊、没所谓，就是喂这些垃圾给他们吃咯。是啊，是啊，吃垃圾啊， 我 即系帮你分解啲嘢 啊，咁咪好咩咯？ 系咪我哋香港有某啲嘅系咪？你咪讲紧就，因为香港有某啲嘅垃圾嘅收集站，就系用紧呢一种咁样嘅方法嚟去。发电添啊？定系啊？我冇记错，定系唔系香港啊？系啊，有啲系转废为能嘅。咁同埋嘅就系用墨皮虫嚟去帮你分解啲垃圾咯。 墨皮虫， 其 实 我 系 好想做呢一样嘢噶，系啊， 环保嘢啊。 环保嘢啦，譬如好可能你讲嘅，你以为系垃圾，仲有好多嘢噶，就系我哋嘅厨余啦。 系啊， 其实厨余系好有用噶。我试过有一段时间嘅就系学过人哋，不过你需要有好多嘅地方嚟去将你自己嗰啲嘅厨余，例如你要分翻开佢啦。有一段时间嘅就我曾经尝试过就系用啲生果皮，咁你就会系掉落去有一嚿嘢嗰度咧，其实里面就有晒自己嘅一个生态，佢就会帮你沤啲嘢发酵，跟住去到一个地步嘅话咧，佢就会成为一啲嘅种嘢用嘅嘅嗰啲叫咩？肥料，冇错。但系你就要将佢所有嘅嘢，你要摆佢落去边落去啊。咁跟住佢就要沤一段时间咯。你耐唔耐？你又要翻滚下佢啊，咁样嘅。咁其实就系你要自己帮佢去沤嗰啲嘢变成嘅，就系你原先就系谂掉落垃圾桶，但系唔系啦，你掉落去嗰个箱嗰度。咁跟住咧就系佢会一段时间之后嘅，你可以攞出嚟嘅就系作为一个花嘅花肥咯，咁样噶。咁但系就要好多地方咯，即系你要摆一嚿一嚿一嚿一嚿嘅嘢喺度，将佢去帮你去即系分解。啲垃圾咯，咁樣 浪費好多嘢嚇。如果唔係倒曬佢就，以前好似嚟喂豬咁啊，好似係咪啲潲水啊嗰啲？ 而家冇人用嗰啲嘢， 而家冇啦，唔可以啦， 啲豬 唔 食潲水噶啦，佢哋即係食飼料噶咋， 係 啊， 所以都係嚇。同埋咧，我另外嗰個報道講墨。好开，我啲你仲谂紧沟咩啊嘛？咩色沟咩色啊嘛？我知道，仲讲紧墨皮虫咧，佢可以变为一种新豆腐啊，即系整成好似豆腐咁样，因为话佢身体咧好重嗰啲蛋物质啊， 系，咦咁咪好有营养咯，嗬？ 系啊，我下次买条俾你食啊，好冇？ 唔系听讲嘅就系话我哋未来嘅食品其实就 系 食虫啊嘛， 系， 喺度讲紧呢一样嘢 咩虫咧？到底？ 因为就你都。吓咩啊？ 大懒用 哦 ，OK， 你继续。 佢谂呢啲嘢好快，我真系觉得，即系啲好色啊，啲咩颜色啊，佢好快，唔知点解。唉，我真系识。哎呀， 记得今日有点唱喎 吓，系啊， 可以留定唔知。仲有十二分钟，早上十一点钟，雷暴警告也有到十二点廿九度气温，翻嚟有网上情缘。Baby, can't you see? I'm calling. Yeah. 网上情缘，思念是一种病。有人话思念是一种病，如果真是一种病，那么应该是一种长期病。当你思念一个人，可能维持几个月、几年、几十年。真正深爱过的人，过了好多年，心里面那种酸酸的感觉仍然会间中出现。 No, I can't forget this evening or your faces you were leaving, but I guess that's just the way the story goes. You always smile, but in your eyes your sorrow shows. Yes, it shows.No, I can't forget tomorrow when I think of all my sorrow. Well, I had you there, but then I let you go. And now it's only fair that I should let you know what you should know. 网上情缘，思念是一种病。人要生存，需要食物，需要水，需要空气。但系点解对于有啲人嚟讲，当爱情消逝，以上所讲嘅都唔再重要？是不是真的没了爱情，没了身边这个人，无论有食物、水或者空气，生命都不可以继续维系下去。 I could hardly believe it when I heard the news today. I had to come and get it straight from you. They said you were leaving, someone swept your heart.The look on your face, I see it's true. So tell me all about it. Tell me about the plans you're making. Oh, tell me one thing more before I go. Tell me how am I supposed to live without you? 共憤。陶悠悠的禮物由影后周迅主演，今個星期登場人物是陶悠悠，中國首位諾貝爾醫學獎得主，發現抗藥疾藥物青蒿素，六十年代藥疾橫行，中國人民解放軍任命陶悠悠為藥疾防治軍工項目五二三的中藥所課題組組長，從此開展佢艱巨的科研路。 逢星期六日早上十一点，一连两集国剧周末影院，共分港台电视三十一。 我会成为红星， 九曲新词，全新演绎，同你风骚唱不完。 学古文不敢分，求学问要缘分。 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风骚快活人，星期五风骚唱不完。 色迷像我最 恋，答应大家，我就算我几红，我都唔会离开呢个节目，好唔好？ 好，风骚唱不完啦！今日十二点啊，虽然而家先系十一点新闻报告， 系借口。白恩斯反指北京近五至十年的行为，包括与印度的边界纠纷、在南海和东海与周边国家的冲突，以及不公平竞争行为等，引起美国和欧洲等国家反制。他说中国曾经承诺和平处理两岸问题，但却升级对台言论，侵扰台湾周边领域。美方敦促中方恪守承诺。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系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周末至下周初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中期天色好转。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中午12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964点，系升117点，总成交金额638.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74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127点，跌2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恒生中国企业74.46升5.2，新东方在线25.35跌3.25，美团193.6升4.4，阿里巴巴101.7跌7毫，腾讯控股369.2升1.6，比亚迪股份291.8升1蚊，京东集团254.2升8蚊，快手81.65升1.3。盈富基金21.28升1.2，天立教育1.87升2.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5，英镑9.663，瑞士法郎8.098，澳元5.513，加元6.06，新西兰元4.979，欧元8.265。每百日元对港元5.86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02。日经平均指数报25,858点，跌572点。港金报17,280元，系升1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3.24美元，卖出1,843.8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屯门公路啦，屯门公路入屯门方向近住扫管忽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大榄转车站，咁可能好多车改行咗青山公路啦，所以青山公路嘅青山湾段去屯门方向近住珠海学院一段咧，亦都挤塞，车龙排到爱琴湾。重复多次咧，就系屯门公路入屯门方向近住扫管忽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大榄转车站，青山公路嘅青山湾段入翻。 屯門方向，近住珠海學院一段亦都擠塞，車龍排到愛琴灣。隧道方面，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龍尾喺灣仔運動場；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康莊道橋面；七潭道北去紅隧方向排到佛光街橋底，加士居道過海，龍尾惠里道；將軍澳隧道嘅將軍澳入口，龍尾欣怡花園。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北打街一段挤塞，龙尾排到花园道口。在九龙方面，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七咸道南一段挤塞的车龙断断续续排到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在封路方面，油麻地的西贡街因为有水管急收，西贡街去渡船街方向近住西贡街游乐场的唯一行车线是需要封闭。另外，西贡的北潭路有斜坡巩固工程，北潭路近住北潭坳一段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的措施，九巴路线94号要改道行驶，而专线小巴7号线来往西贡至到海下这一条路线服务时间是会延长的，部分的班次亦都会绕经黄石码头，搭7号这一条小巴路线的朋友请你留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干诺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清水湾道冰屋落斜去西贡，元朗公路唐人新村方向屯门，和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最后环保署提醒你，记得停车熄匙，交通督导员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的。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者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沙田帝宝城一座、上水宝石湖村碧玉楼、将军澳日出康城岭峰八座左翼和右翼、柴湾高威阁四座、尖沙咀让日居六座、观塘公乐道79号凤仪大厦、东涌日东二村瑞日楼、粉岭华森村华冕楼、坚尼地城石山街9号宝雅山、粉岭长华村长德楼，同埋荃湾上翠苑翠湖阁。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嘅网页。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与君初相识，乞此故人归。国剧830呈现《渔交记》， 长意怀抱住对纪云和嘅爱恨交织，从以前单纯清冷嘅鲛人。变成心思难测、性格冰冷的北渊之王，率领众人对抗先师和顺德先机，结果又会是怎样 呢？国剧830《渔交记》每晚连播两集，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疫情肆虐，每一个香港人都尽心尽力守护我们爱的香港。 打咗疫苗，除了保护自己，亦都可以減少大家受到感染的機會。 我哋一齊守護香港。香港電台第二台向全港奮戰的每一位致最崇高的敬意同謝意， 同行抗疫，一齊戰勝新冠肺炎。 疫情反覆，快啲打第三針新冠疫苗啦！ 接種疫苗後，體內的抗體水平會隨時間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了，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 Ben 袁富华。对我来讲，什么是快活？就是每一次工作完成之后，回到去见到家人或者约埋啲朋友 一齐食下饭，饮下嘢，讲下工作嘅苦与乐，又或者闲话家常。至于风骚，就系一个境界，就好似我哋创作艺术嘅时候，系冇完美，每一次你都会追求更加完美，但系个过程当中，可能你会有痛苦。所以各位朋友，无论你是风骚定是不风骚，快活定是不快活，你都可以收听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下午一点，由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主持的《风骚快活人》，希望各位多多支持。 记得听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你又知唔知同學互相發問？ 正正正， 最中意呢個節目啦！ 冇錯，由十一點殺到落去一點鐘， 殺到落一點。 係啊！ 另外咧，十一點半我哋會有女蛇王周嘉玲問我哋一啲嘅蛇嘅問題啊，留意留意。 一陣間十二點之後嘅話咧，我哋會有蔡乜源同埋打定電話18723881877238， 因為我哋嘅 靚女翻嚟啦。 好嘢！好，留意留意啦。好，嚟我問先啊。 好 嗱，地球一般嘅光咧，譬如灯胆都系会发热嘅，你摸一摸咧就会好热啦咁样。后来有一个英国科学家发明咗冷光，你知唔知？佢嘅系啊，佢、 啊、 你个科学家叫咩名啊？ 你个 friend 叫咩名？讲 系咪叫大 test tube 啊？ 讲 我叫佢做阿 Ray。 啊，佢叫奔身 burn 啊！ 死我！ 奔身 burn 啊！ 笑边度啊？你谂住奔身 burn 啊？ 我叫佢做阿 Ray， 我哋 friend。 阿 Ray， 好，请讲。 咁到底知唔知个灵感发明冷光系来自乜啫？四个答案，第一深海鱼，深海鱼发光噶，你知啊？喺海底里边， 系咪睇佢唔到啊？ 系啦，第二天上面嘅月亮，你有冇留意夜晚咧？其实佢都几光啊， 系好奇怪 啊！ 太阳咧就唔会热啦，但系月亮照住我哋，但佢唔热噶，你有冇？ 系啊， 夜晚吓、 啊， 不过系要好黑嘅地方先，你先会见到月亮嘅光啦。 十五就好圆， 系啦。第三， 我哋有 super moon 睇啊。 嗯， 第三系鬼火，正确嚟讲系嗰啲磷火吓、啊。 嗯， 第四萤火虫， 萤火虫 四个答案：深海鱼、天上嘅月亮、磷火同埋萤火虫。 我唔同你争啦。 你识阿 Ray 咩？ 我梗系识啦，Charles 啊嘛，琴日先唱完歌。 Ray Charles。 哦，原来唱歌又搞科学啊！ 好多饭噶衰仔， 月亮， 我怀疑李婆应该知嘅。 我唔知啊。 正确答案系萤火虫啦。 哎呀，即系连开几个礼拜咯， 攞晒啲分去。 你使唔使咁啊？多余啊！ 我学你啫嘛。 多余啊！你个人都 松毛松影，松毛松影。眼前沧海的一滴，时光如梦盘旋成了你，一合发几涟漪，我像风在银河间飞行，经过如海的星星，如光的 俾呢一首《鲛人之歌》，29度嘅温，相对湿度81%，继续我哋。你又知唔知道李婆乜乜题？ 系啊，好难得噶。好啦，嚟啦吧。 嗌咩啊？ 唉， 呢个同学， 我发觉嘅就系咧， 同啲劣根性 系啊，嗬，成日都针对我。 灵魂不灵？ 好彩今日你冇同佢一齐。 喂，咁你一阵间真系唔好同佢唱歌吓。 唔系，我谂住今日系放弃佢噶。 O K， 唔系放弃，我哋系相信佢能够独立，我哋嘅正向啲，唔好话放弃。 因为佢嘅心头好高， 系 系咪？你谂下，其实佢只不过系小学嘅程度，但系佢话俾我听，佢要读大学 嘛， 系咪？咁所以我觉得就今日 嗰度啊嘛，我知 系嗰度好多 好多等你开， 梗要啦，我一定会买飞睇。 O K， 我嚟咯噃。嗱，我想问你呢条问题嘅就系大家有揾 pair 牌噶嗬？ 有 你啲 pair 牌咧，其实咧系根据乜嘢嘅原理制成噶？ 嗯，譬如红心啊、街砖啊， 知唔知噶？知唔知噶？ 唔知。 佢系因应咧住呢个历法嘅原理所制成嘅。其实咧每一个嘅话咧都会有一啲解释嘅，例如有 king 啦、有 queen 啦。咁而家我想问问你，其中大小王，大小王嘅意思即系捉卡 哦， 吓 pair 牌咪有捉卡嘅？咁究竟分别系代表乜嘢咧？剛才我已經俾咗少少貼士大家噶啦，就係 pair 牌係根據曆法嘅原理所製成嘅，其中竹卡係代表乜嘢呢 ？A 行星、行星，你知係有分別噶啦，行星、行星。B 白天、黑夜。C 太陽、月亮。D 春夏秋冬。 我估太陽、月亮、 白天、黑夜， 真係啊嘛？ 我研究過嘅 pair 牌，你唔信啊？点解五廿二只咧？ 嗯， 代表五廿二个星期。 嗯， 啱唔啱啊？ 嗯， 望住我啦。 你净系得呢样嘢识啫嘛？仲有咧？咁你识52个星期 ？花 吓代表咩？ 代表四季。 啊哈， 系咪？ 即系所以你唔拣春夏秋冬啦，系咪？ 系咪啊？你望住我先。 啱啊。 嗯，我真系有研究过，我都想出。 所以你管白天黑夜系咪？ 系啊， 白天黑夜系错噶。 佢等你讲呢句，佢几踩得几大力，佢几开心，佢今日 你继续讲啊！ 佢呢个满足感，今日礼拜六都好开心，成个礼拜都好开心，成个周末都开心。 O、okay, K， 我拣咩噶？你系拣太阳月亮， 哦、都冇错， 正确嘅。 搞错咗啦，佢拣太阳月亮，唔系 佢拣太阳月亮系正确，正确嘅答案系太阳月亮。你系拣呢个白天黑夜。 咦，你个联合大学嗰、那个你读咩系啊？嗰、那个叫 唔系啊 ？pair 牌我真系 咩都唔系咯， 唔系。你講真啦，五廿二隻 pair 牌代表五廿二個禮拜。 我唔係話唔係啊，但我而家問 你 呢 個答案唔啱啫，佢唔係話你頭先嗰啲唔啱。 阿哥， 係佢唔係話你唔係男人，不過話你係一個傻嘅男人啫。係 啦， 我就打電話俾阿偉，起又似你。 冇錯。 好，到馬老師， 我唔會好似啲人咁浮誇啫。唔好 彩 嘅， 唔好 彩嘅 得 嘅。我都冇出聲 嘅， 係啊。你繼續。 有時啲僆仔咧發癲啊。 尤其输输咗咧，拱冧晒啲 棋， 捉输咗拱冧晒啲棋，好叻咩咁样？ 系啊，我见到啲爸爸妈妈好冷静咧，啲僆仔咧冇得 发癫啊嘛，我哋唔好睬佢，原来系唔好睬嘅， 唔好 睬，我哋行开。 点啊？我睇到你答案啊！ 你睇鬼到咩？ 睇到啊！我有戴眼镜噶，你咁样睇到？ 你知唔知咩叫打龟啊？ 唔知喎。 其实咧系一种消闲 龟， 打龟啊，打。 游戏嚟 真系乌龟嘅龟， 系啦， 系边个地方啊？边个地方 咁好玩嘅嗰度？ 消闲活动， 我知道边个地方啊？ 其实系中国人嘅地方，咁 中国 就 打点玩噶？打龟游？ 唔系，佢唔系一个游戏， 打波 系一句系一啲消闲活动嘅一句嘅俗语嚟嘅。 哦，即系 四个活动， 你而家就问我哋紧打龟系乜嘢活动？ 四个活动，边个活动咧 ？A 打 bridge。即系桥牌啦，系、啊，我讲 bridge 嘅，你哋讲桥牌 ，OK？、第二， 你听唔听我讲粗口啊？ 我点知讲粗口？ 我心里面讲你咁犀利嘅你，哇！我心里面讲我讲咗十几句， 我真系想打龟。 国际象棋，第三就系即冷衫，第四就系钓鱼。嗰四个活动，边一个活动里面有打龟？呢一句嘅俗语咧，唉，今日打龟啦！ 对唔住，我想讲，打龟究竟系喺边度讲？ 佢咪中国咯，同 中国 咁啊！我头先咪就问紧佢 广东啊，系咪国语啊？ 系啊，打龟，你广东话都有嘅，系啊， 有冇啊？ 有啊， 我从来冇听过钓鱼，我听过。 你哋 钓鱼系形容我哋瞌眼瞓啊嘛。 嗯， 唔系钓鱼系真系个钓鱼嘅活动。 我知，但你讲钓鱼真系钓鱼啊嘛。 系啊系啊系啊，四个活动打 bridge。 即系你嘅意思系话， 系啊，譬如话你打桥牌， 你听我讲埋先。即使话我哋就咁行出去揾一个人，就话喂，今日我哋打龟啦，佢明我讲咩咪？ 唔明啦，梗系玩。 嗱，你明我讲乜嘢嘛？大佬，即系我嘅，佢话因为喺我哋， 你唔好手指点， 因为咧，佢话咧， 边个橡筋嚟？我边个橡筋嚟？ 佢话咧，即系我哋呢个地方啊。啲人嘅都會有咁講啊嘛， 佢唔係話呢度， 唔係啊，佢話喺我哋講緊廣東話嘅人都會明啊， 都有， 係 啦。如果你玩個活動嘅時候， 你問學霸，你問佢啊 ，Tiffany 知唔知咩叫打龜？ Tiffany 有冇聽過打龜？係咪？ 佢咁膚淺，你估我巴閉咩？ 唔係啊，你講嘅問題就即是話，即係我。 如果你在座全部人都唔知，就即係冇咯， 梗係唔啱啦！你都冇玩。 我唔係話呢一個活動，你喺廣東人嘅地方冇，而係頭先我問你嘅就係話，你呢句説話係咪？讲普通话的人才会明白，定是我哋广东话？你原来同佢讲话， 可能 唔系头先话有吗？ 有啊，有啊，系啊， 唔知 系啊， 系啊， 睇下网上有冇人话知 咯。我拒绝答呢一条问题，我觉得呢条问题根本就有问题，系咪啊，大佬？ 你烦咗我， 问下条。啱唔啱先？学霸，你话系咪啊？我哋直播室入面有四个人，有四个 人， 有三个人都冇知道打龟 系 乜嘢。 就 系 冇听过，我先问你啊嘛。 咁咪真系冇咯。 哎呀，晕！ 即系有一样嘢，我哋都唔讲嘅，即系已经俾个时代荒废咗。 对啊。 咁问嚟做咩咧？ 唔紧要，冇问题。即刻出个条问题俾你。 好啊，你讲。 好，我哋 爱斯基摩人。你知佢好冻噶啦。 嗱，有四个答案噶，要。 肯定啦，真系激氣啊！佢哋咧，即系喺屋里边都有啲食剩嘅嘢噶嘛，系咪？ 哦，系、啊， 即系有啲嘢噶嘛。 啊、 你估佢哋摆喺边度咧？ 厨余啦，系咪？ 唔系， 我斯基摩人食剩嘅嘢， 譬如话 食剩嘅面包咁样啦， 摆 喺 四个答案。 A 喺边度咧？ 啊 ，A 摆户外。 嗯。 B 因为我写翻低嗰、那个， 即刻撞 啦！记得啦，唔记得。 摆室内嘅台面、 啊、 ，C 摆个雪柜里面 ，D 吊喺个屋梁下面， 一定唔系雪柜， 系使乜雪柜啫？我 雪柜，你唔好当系傻先得噶。 台面啊， 我觉得吊喺度， 台面 系 李小姐台面， 系 梁先生系吊喺度。 第一系咩啊？ 户外， 户外 摆 喺 户外，勾唔咗啊！ 姜饼人食咗咩？ 都唔需要 outdoor 啦，咁热咁冻， 好冻啊！咁热，你瞓醒未啊？ 未啊！ 佢真系不放过任何机会。 哇！你嚟啫， 答案系咩啊？ 咩啊？ 错晒你哋，雪柜。 真系嘅， 摆喺雪柜系啊！ 你作噶嘛？我哋 唔系 咁话系啊！ 边有冇雪柜嘅？ 打龟嗰条， 你一问乜打龟？我哋女仔打龟，我哋唔可以条赢晒我哋， 唔系咁话，系啊，输打赢要。 我和你曾从无负中望。这城市才发光到远岸，抬头望，勇敢担当， 记住成功需苦干， 如无互助守望， 如何度过夜寒？过云雨山峰。 晴朗时同迎候阳光，无用看得到财商，明白努力后才有望， 同留在海角， 同聚焦于前方，在这机遇面前，希望面前好好的锻炼。 未担心雨天。 今晚叫做前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5周年的主题曲，嗱，翻翻嚟咧都要讲翻个答案嘅。咁啊，我哋听众阿 Loma 都讲啦， 好劲啊佢， 系啊，可能唔系佢系钓鱼嘅人会识咯，即系钓开鱼就系答案就系、 是、打龟。打龟嘅意思咧，就系话你钓鱼咧，嗰日咧冇一 冇收 冇鱼， 系啊，咁、原本嚟自咧就叫供鱼，即系话将啲鱼咧就供咗俾海龙王啦。 咁打龟咧，点解点解 演变过嚟就叫做打龟啦？ 你都解释唔到，供 鱼 变 打 龟，系 啊， 供 鱼啊， 都冇供字，都唔知咩意思。所以就 disqualify 得啱，我觉得 佢真系好黑人憎。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屯门公路有巴士同小巴相撞，三人受伤，有乘客一度被困。事发在早上大约10:00，两部车在屯门公路往屯门方向近住黄金海岸相撞，现场所见小巴在事发之后车尾严重损毁。傷者包括小巴司機和一名女乘客，她的頭部流血，送院的時候清醒。為慶祝香港特區成立25周年，康文署轄下香港科學館和香港太空館的常設展廳7月1日免費開放，太空館天象廳節目除外。康文署轄下其他博物館包括香港藝術館、香港文化博物馆、香港历史博物馆、孙中山纪念馆、香港电影资料馆等，正系举办一系列展览，都系免费入场。所有进入康文署管理室内场所嘅人士，都需要符合疫苗通行证实施嘅相关要求。在北京，外交部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今个月23日在北京主持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4次会晤，会晤以视像方式举行，主题为构建高品质伙伴关系，共创全球发展新时代。而在之前一日，习近平将会以视像方式出席金砖国家工商论坛开幕仪式，并且发表主旨演讲。另外，习近平将会在今个月24日在北京主持全球发展高层对话会，对话同样以视像方式举行，主题为构建新时代全球发展伙伴关系，携手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金砖国家领导人和有关新兴市场国家及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将会共同出席。南韩新增7198宗确诊个案，是连续8日保持在10000宗以下，多9宗死亡病例。南韩政府公布将会延长新冠确诊患者隔离7日的措施4星期。当局认为，虽然近期确诊病例呈现下降趋势，危重患者和新增死亡病例亦都在减少，但是暂时不宜取消隔离措施。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周末至下周初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中期天色好转。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991点，升145点，总成交金额702亿几。上证综合指数报3284点，跌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166点，升15点。 部分活躍港股的造價，恒生中國企業74.6升7.2，新東方在線26.3跌2.3，美團194.7升5.5，阿里巴巴102跌4.0，騰訊控股368.2升6.0，京東集團255.2升9.0，比亞迪股份293.4升2.6，快手81.4升1.05，盈富基金21.32升1.6，天立教育系报1.9升2.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33.94，瑞士法郎0.97，加元1.296，人民币6.705，英镑对美元1.229，欧元对美元1.053，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634。日经平均指数报25,977点，跌450点。港金报17,260升1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3.49，卖出1,844。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屯门公路啦，屯门公路入屯门方向近住扫管室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小榄转车站。青山公路嘅青山湾段啦，因为好多车都改行咗啦，所以去屯门方向近住入境事务学院一段亦都挤塞，车龙排到小榄新村。重复多次，就系屯门公路入屯门方向近住扫管室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小榄转车站。青山公路嘅青山湾段去屯门方向近住入境事务学院一段亦都挤塞，车龙就排到小榄新村。咁喺香港仔隧道去湾仔方向，管道里边慢线嘅交通意外啱啱清理好，车龙未消散，排到黄竹坑道近住南湾如心酒店。就系香港仔隧道去湾仔，管道里边慢线嘅交通意外啱啱清理好，龙尾系排到黄竹坑道近住南湾如心酒店。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大潭道来回方向近住大潭督水塘水坝一段比较挤塞，皇后大道中近住北打街一段亦都挤塞嘅，车龙排到花园道口。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咁喺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封路方面，油麻地的西贡街因为有水管急收，西贡街去渡船街方向近住西贡街游乐场的唯一行车线是需要封闭，一大车多。另外，西贡的北潭路因为有斜坡巩固工程，北潭路近住北潭坳一段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的措施，九巴路线94号要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干诺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元朗公路唐人新村方向屯门，和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风骚快活人，同你估下估下学古文， 学古文不敢瞓。求学问要缘分， 仲有熟女关注组， 生世唔曳，通通都识煮俾你睇。 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下昼1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我是叶柏强医生。接种新冠疫苗是避免感染后患重症和死亡的最有效方法。全球已有超过1亿个儿童接种了疫苗，我们亦全力为3岁到11岁的小朋友安排打针。 香港两款的新冠疫苗都安全有效，就算有哮喘、食物和药物敏感，接种后都没有发生过严重反应。保护你的小朋友，尽快带他们去打针吧。 我是小学生，我都要打针。 但我婚姻咁美啦，即系我觉得我困咗一个位嗰度啦。我以为我又咳唔到件事，我又走唔甩啦。但系其实我去谂离开，其实如果谂咗好耐噶啦。咁我又做到呢件事，我又好开心、啊。我系江欣燕，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逢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好心情经理人。 大家好。我是鄭丹瑞。什麼是快活？快活的定義就是健康，有健康自然就會快活，不單止快活，還是很風騷地去快活。有健康就是一個風騷快活人咯。 知你風騷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點到下午一點鐘，風騷快活人。 好，你又知唔知道我哋今日嘅嘉宾就係女蛇王周嘉玲，嘉玲姐。 嘉玲姐早晨。 早晨早晨，多谢晒嘉玲姐吓。好啦，咁嘉玲姐嗰日我同佢倾个电话呢好犀利。其实你知唔知道我哋一预告咗呢，好多人好佩服你嘅嘉玲姐。因为话你呢好勇敢，日日面对呢啲呢会一咬呢一啖呢就嗱，冇毒就冇毒啫，都痛嘅係咪，有毒嗰啲呢分分钟呢即係命仔都冇埋。所以话你真係好犀利呀嘉玲姐吓。 得啖笑 咧，得啖笑，得啖笑。 嘉玲姐，你收唔收徒弟噶？吓、 啊，搵唔到食噶喎呢行。 我想捉蛇， 捉你把啦。 你嗰个台都系咪好多噶？ 佢咪一条咯，佢大大条啊， 好大 条 啊！ 好，我哋有请嘉玲姐开始问问题。 系、 嗯、 好， 第一题， 好， 嘉玲姐。 可以得噶啦， 吓系啊，我问啊， 系 啊, 啊，由你问啦、 啊，你问啦、啊， 哦， 啊、 你等住先吓、啊，我要望翻啲题目先， 系、啊，慢慢慢慢， 冇问题啊， 慢慢嚟， 系， 嗯， 揾揾到， 系， 好， 揾到嘅， 系系系， 唔好意思吓、啊，因为我就以为我问，系咯，你问， 我唔问啊， 第一题咧，如果比蛇考到咧， 系， 有几个即系、就是、几个题目嘅，就系话俾蛇咬到之后呢要做啲乜嘢喎。 係。 咁第一件事呢就用绳扎住个伤口。 嗯。 咁即係譬如咬到脚啦，咁扎住个伤口以上啦。 係、嗯。 第二个问题呢就係、是、用清水洗个伤口。啊、 嗯。 第三呢就用口絕个伤口，絕返啲毒素出嚟。 嗯。 咁跟住呢就第四嗰样嘢呢就係、是、撳住个伤口。正確的答案你哋 唔好讲住喎，系我 哋要估嘅。 嗱，其实咧头先啲答案咧睇起全部睇过晒，絕毒睇过啦，揾嘢绑住佢睇过啦， 揞住 有啦， 系啊， 水洗都有。 我中意絕，唔系我讲笑。 水洗啊，洗唔到佢入咗去嘅应该， 扎住个 应该唔系水洗。但系唔系，系咪絕咧？咁如果冇人幫你絕，你 唔 係。但你有毒嚟嘅喎，一定唔會絕。 係啊，一定唔。 咁絕嗰個人嘅話，咪絕啲毒入去。 氣裏邊係咁嘅，氣即係絕完吐翻出嚟啊嘛。你梗係唔會吞啦。 咁但係你，咁你吐完出嚟嘅話，你都仲有。 係 係啊， 我唔會絕咯。 咁啊， 雖然我中意 撳住同埋扎住。 第一個係水洗撳住扎住，撳住應該係 撳住個傷口，我覺得 流血嘅時候先至會撳住。 水洗。 你見到打仗嗰啲咪會咁樣嘅？ 係啊， 係啊，一定要撳住啊嘛，等佢個壓力令到佢唔會再飆血啊嘛。 李小姐， 我估水洗，你係咪估水洗啊？係 咁點？真係咁點樣？ 你估乜嘢啊，馬老師？ 我叫你李大姐， 你講啊，你估咩啊？ 我估水洗， 我都估水洗， 我估扎住佢。 好，嘉玲姐， 有冇人啱？ 有冇人啱啊？兩個人估水洗，一個估扎住。 哦，咁通常都係用水洗啦，因為你用嘢扎住佢咧。咁如果咬到个面，你又扎住边度咧？ 系 扎住条颈咯， 系 嘉玲姐，你闹佢啦，佢仲俾晒啲错误嘅信息。 我冇话我啱啊， 呢个反面教材啊嘛。 但系咧，如果 记得啦， 现场如果冇水又点咧？ 系啊， 搵口水。 冇水又点咧？山里边 系 啊，通常你会点啊？嘉玲姐，不如你话俾我，实际上你哋会点啊？ 如果 通常我哋啲用清，即系我哋行山都有清水噶嘛，用清水洗干净佢咯。 但系我即系咁谂啦，佢依啲毒唔系已经入咗去伤口，已经入咗身体噶啦咩？洗就洗表皮嘅啫，入边入咗去咁点咧？ 嗱，因为我哋自己做俾蛇咬亲咧，咁佢咬到你嗰阵时间入咗去嘅，洗唔到啊。附喺你伤口表皮嗰度咧，佢仲有啲口水啊。或者有啲蛇毒仲未入你个伤口噶嘛？咁、你当你用水一冲佢嗰阵时间咧，佢就会直情系冇咁痛啊，减轻一半个痛苦噶。 哇！即系洗咗啲毒已经冇咁痛噶啦。 洗咗表面嘅毒，佢一路跑紧入你个伤口噶嘛。 嗯，系。 咁你附住喺除咗个毒牙注射咗之后咧，佢旁边咪有啲牙仔嘅。 嗯。 咁牙仔就會有啲毒素再排埋入去噶嘛，同埋個口水啊，同埋個口水係好唔乾淨噶，即係你知佢可能有其他嘅細菌喺度噶嘛，咁你咪如果真係好唔好彩咧，冇咗嗰啲叫做清水咧，咁我哋就用盡量用手啊將嗰啲血捻出嚟， 撳出嚟， 涂咗出边嗰啲，或者纸巾抹咗佢，然之后喺个过程里边睇有冇牙仔，有牙仔啊，顺便拎埋咗出嚟。因为蛇就玻璃牙嚟噶嘛，佢、会留低喺你个肌肉入边噶嘛。 哎呀， 哇，真唔知道啊！ 惊啊！ 即系其实佢咬你嘅话咧， 佢都甩牙啦， 系啊，成棚牙甩晒。如果咁讲，唔系咩？ 送埋个礼物 俾 你， 送埋礼物俾你， 玻璃牙， 纪念啊！ 哦，原来 好惊啊！ 小 心，小心， 好。第二 题啦，唔该，嘉玲姐，麻烦你。 好，等等下。咁第二题咧，就系咧，我哋个业界里边咧，咁有啲人咧就系叫啲蛇叫做懵仔蛇。 嗯， 啊，懵仔啊，听得多啦吓，懵仔蛇咁啊，听过未啊？ 听过。 懵仔蛇， 好好食嘅懵仔鱼。 第一类咧就系过山乌，第一题就吓。第二题咧就系饭铲头。第三咧就青竹蛇。 三个啫系咪？ 第四咧就过树蓉。 过树蓉。 四种蛇。 你唔好讲个答案住，但我想问啊，叫佢懵仔蛇，因为点解咧？即系因为佢性格，定系因为乜嘢？ 个样。 个样系啊。 因为乜嘢啊？ 佢个性格咯。 性格。 即系懵懵地嘅。 咬完你唔走啊！等你报案啊！ 咁抵死，佢几好啊！ 个傻仔嚟 嘅，做事日日做，一蛇咬人一人多。你拉我去， 唔系佢想以牙还牙，唔该俾啲牙我。 我觉得好好啊！ 要笑 呢只蛇， 但系毒蛇。头先你数几样都系毒蛇， 全部都毒蛇噶。 我觉得个体积越大， 可唔可以重复一次啊？嘉玲姐， 第一样咧就 系 过山乌，咬完你唔走嘅，你可以怀疑佢好过恶都得嘅。第二条咧就饭铲头，佢话我好威噶咁。第三条就青竹蛇，佢话我够靓女嘅咁。第四条咧就过树蓉，过树蓉啊， 真系纯撞，真系都撞嘢呢啲。饭铲头啦， 我估过山乌啊，嘉玲姐， 我估饭铲头， 过山乌饭铲头。咁你咧 ？D 系乜嘢话？过系过树蓉，过树蓉啊， 过树蓉， 过山乌， 过树快啊咁啊。 有 嗰四个答案，你自己揾下啦。 正确答案系乜嘢啊？ 你估咗未啫？ 估咗啦， 女个未估啊，女仔未估。 有啊，郭树蓉啊， 郭树蓉啊， 啊郭树蓉。咁其实咧，三个都错嘅。 吓，青竹蛇先啱啊！ 青竹蛇先啱。 搞错啊！ 因为青蛇好靓。 我真系有一次试过，几乎踩落个青竹蛇度，因为佢喺我屋企门口啊，嗰阵时住啲村屋，一开门佢就喺正我踏出去嗰度。哇！嚇到我成個跳起， 咁咪懵仔啦！ 咁 係 因為 門口 你開門佢都唔知啊嘛，佢仲唔懵啊？ 哦，係 啊， 真係好頭痛啊！青竹蛇 係真係幾懵喎，就好細條嘅啫，不過就唔好睇小佢，因為有毒嘅， 都有毒。 好，叫做懵仔蛇。 其他蛇啊，你一開門啊，或者幾個腳步啊，行過 走啦， 已經走都走唔切啦。 咁嗰啲係叫鬼鼠蛇， 古惑蛇、 醒目蛇、 古惑蛇啊！好，第三條唔該，嘉玲姐。 在香港常见的毒蛇里面哪一种是最毒的？我有四个答案，有四个条蛇你选的。 好， 第一条就是过山乌，第二条就是眼镜蛇，第三条就是金脚带，第四条就是银脚带。 哇，四个都好像很毒 啊！ 我估金脚带，我估金脚带 应该是一些很 好好靚嘅蛇先至係特別毒嘅， 好被人哋話靚噶，毒蛇靚 啊，靚嘅蛇特別毒噶嘛。 係啊， 我靚嗰啲女朋友都係好毒。 废话，好，我估金脚大， 眼镜蛇，嘉玲姐， 第一系咩话 A 系咪啊？ 过山， 第一就系过山乌，第二就眼镜蛇，第三就金脚大，第四就银脚大。 我估银脚大， 我金大 一个金一个银， 眼镜蛇， 一 眼镜 蛇。答案系咩啊？ 其实咧，四种蛇都好毒嘅， 系啊， 最毒 唔到治疗之后咧，条条都咬死人嘅。 系， 不过过山乌就死快啲啫。 哦， 冇人估啊，过 山 乌 啊，几你话 佢点嘅样噶？过山乌 会有几快啊？如果你话真系好不幸咁样死得好快，系几耐啊？ 哦，有啲医生就话佢咧喺十五分钟咧个心脏就休克， 十五分钟。 十五分钟就会休克噶啦。 如果我喺山嗰度嘅话，我真系会失救噶喎，梗系啦。 系、啊，你叫得救伤车嚟都玩完喎、啊。 嗰啲要飞行服务队噶啦。 跑嘅啲毒系咪越响你个身一路？ 系 咯、 啊，有冇系咁样噶？ 系啊，嘉玲姐。 会噶，你越走快啲，咁你个毒，你个血液行快啲，咁啲毒咪 咁我坐喺度又死，跑又死， 咁啊跑啦。 咁咪就只系自己坐喺度啫，跟叫人哋去咩咯？搵、啊、人嚟不救你咯。 当然啦。 但系阿嘉玲姐，过山乌咧系香港嘅郊区多唔多噶？ 佢系比较深山大宅比较多啲，好、啊、少喺市区发现。其他嗰几种蛇咧，佢都会喺平原区啊、草丛堆都会发现，但系过山乌就比较。 深 山啲，比 较 少 少见 噶。 哦，咁啊好啲，冇咁 惊。会唔会系啲好毒嘅蛇，系多数都系少见噶？即系佢都惊噶嘛。 系啊， 我咁毒，会唔会噶？ 作为揾食嘅，系你哋住咗人嘅地方啊，佢都要落嚟。 你又 揾食噶嘛？ 系嘅， 明白。 同埋阿嘉玲姐，我想问咧，你成日有啲叫做出去接触嗰啲蛇啦，有人发现啦，咁样捉唔同嘅蛇咧，有冇唔同嘅方法噶？定系一样都系揾嘢钳佢噶， 都唔系嘅。我哋通常咧，首先你装一装嗰条蛇，判定佢系有毒定冇毒，系咩品种先。咁、如果冇毒嘅，咪当执豆咁执佢咯。 但系冇毒都会咬人嘅啫，系嘛？你唔惊嘅？ 咁你戴咗对棉纱手套都顶得佢信嘅。 知道。好，嘉玲姐，仲有冇问题？ 你有毒咧嘅蛇，你咪紧张啲咯，会带啲布袋啊，带埋。啲勾啊，等勾鬼咗出嚟， 准备好晒先， 用咩？ 准备得 尽量都唔会用手噶，但系咧，如果真系好比较上，即系譬如佢啲饭铲头啊咁样，你就要落手咧。譬如过山乌嘅，我哋都睇下用啲咩架餐嚟就地取材有咩用噶。偷佢唔留意嗰阵时，咪立住佢。飞埋佢一啲搞嗰啲障碍物嗰度，要慢慢先捉佢咯。 哦，就要同佢武功咁噶咯。 系啊，同佢练。 系啊，出其不意嘅嘢。 都快出手，好犀利啊，嘉玲姐吓。 好， 仲有冇第四条啊，嘉玲姐？ 有噶， 有，请讲，请讲 咧。如果喺郊野公园啊，或者喺野外嗰度咧，咁你遇到蛇嗰阵时间，你嗰条你一定要要过路嘅，即系要去嗰条路嗰度行嘅。 佢阻住你， 咁你啱啱阻住你，咁你点样去处理咧？咁样嗱，我有四个题目俾你，俾你去拣嘅。啊，第一条咧就搵向后退啦，唔行嗰条路啦。第二条咧就搵嘢掟佢啦。啊！揾啲石头啊，咁啊掟佢，咁啊掟唔系掟死佢，你记住， 即系吓走佢， 吓走佢啫。咁第三样咧就系用水泼佢，第四样咧就叫佢快啲走。 系啊，讲国语定系讲 系啊，佢明嘅， 快点做， 系啊， 快跑 ，go away， 系啦 ，go away， 一定用乜都得噶，用潮州话都得噶， 潮州客家话都得， 快啲 走， 后退。 后退 系有冇理由掟佢？ 你退完你都要行噶，如果你一条必经之路，咁你点啊？你唔去啊？ 唔去啊？ 搵水泼佢。 你有几多水？ 蛇应该唔惊水，蛇应该唔惊水啊！ 搵水泼佢，搵啲汗水。 唔好咁啦，李丽蕊。 搵水泼， 嘉玲姐啊，后退，搵水泼， 搵 石 掟，同埋同佢讲叫走。 咁样。 真系冇咩得拣，都系后退嘅。 后退 咯、 啊， 我谂。 其实我哋揾石钉，记住唔好掟死佢，我哋只系叫佢快啲走嘅啫。因为佢有佢嘅生活，你有你嘅忙碌，唔好危害佢嘅生活。 即系可能掟佢侧边嘅啫，吓！ 但系惊佢会翻嚟啊，明唔明？ 系啊，记住 我 点啊！ 吓死我！头先你即系成日咁样谂啊嘛，我都唔知你要吓我，好 咁啊，先话你拣水， 我拣水泼佢， 我都拣后退啊， 我拣后退啊， 系 好两个后退，一个用水泼，嘉玲姐。 其实就应该向后退嘅，有咁快有咁快啦，拧转头。 系啊， 你点知佢哋系咪过山乌啊？ 啊？ 你点知佢哋系咪过山乌？ 系系、啊。 所以头先我咪问你过山乌有冇个乌字咁，黑 咗 个 头啊， 头都。 即系过山乌真系唔好搏咯，嗬？系咪？ 咩色噶过山乌 啊？ 黑 色 咯。 黑色 嘅，黑色嘅，哇，好惊喎！ 好，我又问多一条问题啫，阿嘉玲姐，如果嗰、那个无论系咩蛇都啦，毒蛇都啦，喺嗰条路，如果条路有得成六七尺阔嘅，佢喺路嘅左边，我静鸡鸡右边慢慢行，你觉得有冇危险咧？即系我唔犯佢。 咁你判 断 系咩蛇咯？ 吓，蛇仔可能可以搏， 我唔犯 蛇仔明， 蛇仔明拉开啦。 我喺侧边行咧，佢会唔会都以为我攻击佢噶？其实。 有七八尺长咧，咁就如果系普通细蛇仔嘅咧，或者嗰啲唔系毒蛇嘅咧，你都可以嘅。 你哋敢唔敢？ 但系佢唔系 真系过山 蛇仔，我够胆啊！ 但系其实唔系佢会惊过我咁样，好多时候你见到佢哋好鬼惊噶。 系啦，佢咁矮，见到一个大人咁高，佢瞓喺地下啫嘛。 咁其实咧，啲蛇咧，如果佢唔系勇猛嘅蛇，譬如咩眼颈啊、金脚带、银脚带咧。佢其實見到你，佢都已經快啲走噶啦，因為你咁行過去嗰啲想走。 講得啱喎，你佢仲驚你喎， 都咁矮 咧。過山烏咧，唯獨是過山烏咧，佢係一條好英勇嘅蛇嚟嘅，佢同你對視噶，咁你又你睇情形咯。有咁嘅情形，你唔好過啦， 唔好同佢鬥大啦。 走啦，走啦， 最快你轉頭添啊！ 除咗過山烏之外嘅話，有冇啲好英勇嘅蛇噶？ 系啊， 我见到系啊，我见到眼镜蛇嗰啲好似好英勇咁样，你吹嗰啲， 嗰只扁扁地个头， 系扁 头 扮蛋头， 就系条大蟒蛇，因为佢走唔切啊嘛。 哦，系肥啊，我系觉得好论尽嘅 蟒蛇， 周 大 蛇， 蟒蛇周大， 系啊， 转身都有排转。 笑佢， 但系 睇下你， 传说中咧蟒蛇都会食人噶，系唔系啊？嘉玲姐，大条嗰啲。 咁睇下有几大条 食人啊！ 戏里边嗰啲蟒蛇咪讲会食人嗰 啲 咯，巨蟒咩咩嗰啲。 如果你系东南亚嘅蛇，真系会食人噶。 哇！ 哦，系啊，系啊，但系要好大条先食到人啫。 唔会食大人系嘛？食嗰啲细细个。 哇！食个肥仔都真系赚死佢。 肥仔都食得落噶， 肥仔真系食得落啊！ 所以你小心啲啊，净系食你个 肚。不过咧，香港咧就好少发现咁大嘅蛇嘅。 系咯。 阿嘉玲姐啊，蛇系咪生蛇 蛋 嘅？ 分两科嘅，有啲系胎生，有啲卵生嘅。 系啊，有边啲系 胎 生噶？ 系啊， 啲水蛇啦。 哦。 有一啲叫做八宝金钱豹啦。咁呢啲蛇一生出嚟咧，佢好似一个胎盘咁嘅，但系有卵有啲蛋喺入边嘅。咁但系生出嚟咧，佢啲 B B 仔就已经两头走噶啦，识得。 哇！成袋咁样嗬，一次生几多条噶？我想问嘉玲姐。 睇蛇嘅品种啦，如果通常都系有啲系七八条，有啲系十零条咁样咯。 哇！ 存活率，存活率高唔高噶？即系其实一出到嚟会唔会有啲天敌咧？哇！咁样就有啲鹰 飞埋嚟 咁样噶。 如果因为蛇咧，佢会引，譬如喺水生嗰啲蛇咧，喺水上生嘅蛇咧，佢都揾啲隐蔽嘅地方去生嘅。 系啊， 你话存活率高唔高啊？咁啊，睇阿妈识唔识揾地方生佢啦。 嗯，都系啊，话冇三千就揾地方。 系啊， 嘉玲姐啊，嗰日咧，我哋有人你例如讲过咧食蛇胆，其实咧蛇胆呢一样嘢咧，啲人食嚟系为咩？我都好奇，点解要食蛇胆嘅吓？ 哦，咁其实咧食蛇胆咧，佢对好多神经痛啊，譬如有啲人咧，即系唔系扭到，唔系整伤啊！突然间呢度痛，嗰度痛咁样，我哋叫做即系会走嘅，游走性嘅，或者你睇极医生都唔得噶。咁好多人都会食下蛇胆，佢有驱风、行气、活血嘅作用噶嘛，同埋、 哦、 有舒筋活络嘅作用。哦、最大原因系驱风， 驱风。 譬如有啲人啊，痰多啊。咳嗽啊，咁食蛇胆都好有帮助噶。 明白， 所以有川贝咩蛇胆嗰啲咁样，蛇胆川贝嗰啲咁样嘅系止咳噶嘛。 做咪蛇胆陈皮、蛇胆川贝嗰啲咯，佢都用止咳加入去噶。 男人食好唔好啊？ 你想点好先？你想点好？ 我冇啊！ 你想边样好先？ 咁你唔问女人食好唔好？ 嘉莲姐问你啊！ 男人食咩啊？乜嘢边科啊？ 你想乜嘢好啊？ 边一科好啊？ 精神。 好精神系嘛？咁啊系。 嘉莲姐好人。 咁男人就煲蛇食嘅最好精神啦，因为蛋白质最高，营养最丰富啊嘛。男女都精神啊。 哦。 因为男人唔补就好易。唔系女人唔补好易老，系咪？男人唔补就好易冇精神啊！ 好在有边 个 字 ？OK， 好多谢晒嘉玲姐今日吓，多谢多谢 晒啊！就咁去食蛇胆， 好，拜拜，多谢晒， 唔该晒嘉玲姐，拜拜。 啊！电话号码1872388，翻嚟咧，我哋嘅环节就系风骚唱不完之后咧，就有点唱嘅时间。 冇错啦，大家亦都系喺 Facebook 嗰度话俾我哋知，究竟你想听咩歌，又会想点唱俾边个人听噶啦？ 嗯，系咪今日有咩特别日子啊？系咪人生日啊？结婚啊？又或者咧挂住爸爸妈妈，或者去第二度嘅旅行嘅朋友们都可以嘅，任何嘅问题。 仲要提一提大家嘅就系，因为嚟紧嘅星期日嘅话就系父亲节啦。 冇错， 其实大家都可以专登咧，可以话俾我哋听嘅就我哋点唱俾你嘅爹哋听都可以噶。 嗯，好 ，OK， 好，29度气温啊，冇晒嗰啲咩雷暴警告噶啦，相对湿度79%，我哋先听咧12点新闻、财经消息、交通消息，翻翻嚟继续风骚快活人嘅，翻嚟就会有唱歌时间噶啦。 他们在第六场赛事以103-90击败波士顿塞尔特人，总场数4-2胜出，夺得过去8年第4只冠军指环。勇士射手居里重拾手感。獨取34分，他更加奪得最有價值球員，隊友湯神取得12分，塞爾特人的布朗射入34分，隊友何福特有19分，但是低潭18射6中只是得13分。天氣方面，一股偏南氣流正是為廣東沿岸帶來驟雨，預測本港短暫時間有陽光和炎熱，亦都有幾陣驟雨，下週局部地區有雷暴，今晚大致多雲，吹和緩南至西南風，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未來2-3日有幾陣驟雨，風勢頗大，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下週中期漸轉天晴酷熱。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991点，升146点，总成交金额735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84点，跌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166点，升1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恒生中国企业74.68升7.4，新东方在线26.7跌1.9，美团195.3升6.1，阿里巴巴102.8升4毫，腾讯控股368.2升6毫，京东集团256元升9.8，比亚迪股份293.2升2.4，快手81.55升1.2，盈富基金21.3升1.4，天立教育1.91升2.9。外幣對港元賣價：美元7.85，英磅9.646，瑞士法郎8.089，澳元5.508，加元6.056，新西蘭元4.97，歐元8.2582。每百日元對港元5.852，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5.41。日經平均指數報25,931點，跌500點。港金報17,260元，升11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41.8美元，賣出1,842.31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Didi 讲屯门公路啦，咁屯门公路入屯门方向近住扫管忽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小榄转车站噶。屯门公路入屯门方向近住扫管忽有交通意外，咁龙尾排到去小榄转车站啦。咁由于而家啲车咧改行晒青山公路，咁所以影响到青山公路嘅青山湾段入屯门方向近住三圣村一段咧都系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小榄新村啊。 青山公路的青山湾段入屯门方向近住三圣村一段都是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小南新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湾仔运动场，去北角和跑马地方向龙尾就接近演艺学院。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车龙在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骏发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北打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在纪元对出。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油麻地的西贡街由于有水管急收，西贡街去渡船街方向近住西贡街游乐场对出的唯一行车线仍然封闭。西贡的北潭路有斜坡巩固工程，北潭路近北潭坳一段实施单线双程行车，九巴路线94号仍然是要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干诺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和连翔道澳海城方向尖沙咀。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将军澳广明苑、广昌阁、香港仔华贵村、华夏楼、黄竹坑深湾九号三座、大角咀富多来村、富电楼、观塘公乐道38号景庆阁、秀茂坪村秀晴楼、天水围天晴村晴月楼、尖沙咀擎天半岛六座、秀茂坪宝达村达怡楼、大围秦石村石玉楼、牛头角彩德村彩贤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国剧830。迪丽热巴、任嘉伦、领衔主演，预交记。 青雨乱鸟嚟到凌霄台，长意主动请缨，带人前去六台山救出无辜仙友。与此同时，雨君亦都派人对仙师傅展开剿灭，几温和又会点样帮长意呢？ 国剧830预交记，每晚连播两集，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0日。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675， 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675 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ind 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咗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俾佢哋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返在安全地方。 Hello， 各位朋友，我是谭永伦。我觉得人的思想是可以控制到情绪的，所以我每日都向好那边想，个思想调教去好的角度那里，当然是可以活得轻轻松松，做个快活人。 记得听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钟，风松快活人。 好啦， 最后一个钟头嘅风骚浮人啊，29度气温，相对湿度80%。今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有几阵嘅骤雨。下昼局部地区有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吓。呢、這个周末呢就系都系会天气麻麻地啦，未来数天有骤雨嘅，风势颇大。好啦，落嚟咧，我哋答半有点唱时间。 冇错啦，1872388，1872388，快啲打电话。 系啦，快啲打电话嚟啦。 系啦。 爸爸又好，妈妈又好， 系 啊， 系啊， 唔该你哋啊，快啲打嚟啊，1872388，1872388， 开始。你又唱，我又唱，风骚唱不完， 风骚唱唱唱不完，我可以天天夜夜年年到永远，风骚唱唱唱。唱唱唱不完，相爱缘分就是这么难，丰收唱唱。 好，风骚唱不完啦，咁啊次序咧就我哋而家就要决定嘅，咁啊抽一抽。 好，有三个，唔该你哋抽一抽。 好， 有。 好，我抽一个。 好，跟住你抽一个，我又抽一个。 好， 海明， 我哋一齐开。 一二三， 我系一， 我系二。 好，你系三， 我 系 一啊， 我系一。 O K， 系啦，唔该。我嚟先啦吓，好啦，咁其实呢一个咧词咧就系改编自我哋，诶，我个新嘅好朋友啊，就阿咪咪啊， 咪 咪啦，咪咪又有一啲新嘅作品啦。上个礼拜咧，我已经唱咗佢另外一首噶啦，咁啊，今日咧呢一首歌曲咧，哇，好有意思啊， 真系， 究竟系啲乜嘢咧？而家即刻同大家揭晓，作曲顾嘉辉，原曲《上海滩》，改词咪咪流，新曲。不忘功德，主唱小睿睿。罗汉衫，罗汉裙，浪到出街好快又湿身，全因。隔几层，莫理污水朝晚再流，认真头痕，又再洗衫洗到我好猛，投诉冇可能，负责职工只会再分。每次系咁，好鬼激愤。佢话通知要等等，事实如是，天天都咁，亦未平复心中苦困。望上楼又冇人，为免整湿衫。更加甘用遮去挡住，大众有功德免受困。 好有意思嘅一首歌曲。 以上填呢首歌曲系凭歌记忆，希望啲左邻右里不忘功德心。改编自叶丽仪小姐嘅《上海滩》。住在楼上的邻居，唔该你哋啲污水唔好向下渗。每次系咁，好鬼激愤。佢话通知要等等，事实如是，天天都咁，亦未平复心中苦困。望上楼又冇人，为免整湿衫裤更加甘，用遮去挡住，大众有功德免受困，用遮去挡住。大众有功德免受困。 好听， 哇，好嘢， 好听，好听，好听，好有教育意义， 社会公益歌啊， 冇错，冇错， 真系噶，住喺楼上，佢哋可能佢又未必有心嘅，但系有时真系要提醒下。 嗱，有几样嘢啦，淋花啦，冷气机啦， 系 啊，嗰啲，冇错啦， 吓， 咪 想嘅， 好，多谢 Mimi， 继续努力啊，好，听只歌先，翻嚟继续咧就由马老师，嗰啲叫咩独挑大梁啊，系咁讲噶嘛？ 佢唔要我帮啊！ 你今日独挑大梁喎，犀利！ 唉，真系。 已吃定吧，昨天与他对话，面部表情都冷，掩饰吗？而我却重温当初时辰，才可兴奋吗？然后你。 安俊雄的这首《人》，电话咪1872388，想点唱的可以打来了，在网上留言都可以。听的就是《风骚爆人》星警的节目，《风骚唱不完》。嚟到我哋今日嘅第二位出场嘅朋友就系马老师， 多谢大家支持，大家多谢。 你唔山顶嘅朋友嗌几下嘅？ 诶，唔使嗱，你哋嘅电话唔该删咗去，唔好净鸡鸡录我音啊！ 会乌鸦飞过， 系啊，佢一定讲呢啲咁嘅说话咧，系啊。就會得到呢啲嘢， 得未啊？ 得未啊？你講先，好未啫？ 得未？ 好 未啊？ 真係完全唔需要我幫手。 唔需要，我想試下。 因為頭先我啱啱睇咗啲 Facebook 嘅，咁啊，其實咧好多嘅聽眾咧都話係好支持你， 自己一個 對自己心頭係咁高嘅， 係啊， 係啊，真心。 因為我已經練好邊度入㗎啦。 好， 真係喎。 係啊，原曲《滄海一聲笑》，曲詞黃沾先生，新詞發凡，新歌《風騷一起笑》，主唱鹹強 BB。刚好一载了风骚这热潮，想想齐发癫，只管今朝，张张 少，蕊蕊确是甜。贪强自叹天生轻佻，猫咪叫，狗仔尾摇，上联煞气，逢系唱 K 转出音调，不得了。沙脱直言，场面大笑，迷幻目光 ，fans 猛叫，失落咗少少，系我唔啱，谨此致歉，希望大家俾啲支持我， 同埋唔好嗌回水，冇水回嘅，我哋呢度系， 但你可以过等。 话你自己屋企先等， 冇错。 黐线咧，点 咩啊？ 难道怪你情或雨天，风骚一再笑？ 你拉埋佢啦。 啦啦啦啦啦！ 啦 啦啦啦啦！大家同我一齐 free 啲，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因为我哋就嚟一周年啦，所以就有呢一首《风骚一起笑》，多谢支持啊！ 你唔拉噶啦， 咁唔拉噶啦， 唔拉 系啊，冇噶啦，冇噶啦，佢系冇噶啦，唱断噶啦， 即系脱咗，脱咗啦啦， 脱啦， 哦，冇拉啦 ，OK， 多谢。 光华翻而家冇拉晒， 我都系俾自己72分啫。 你点解无端端嗰度停咗嘅？ 边度啊？ 你咪有嗰度唱就不得了咯，洒脱直言嗰度咯。 系啊， 系啊，做乜无端端 失性咯？ 佢无端自己停咗， 唔知啊，系啊， 咁有啲瑕疵先系 冇错。 哦，你想你知道你 系 live， 嗱，我想同大家就理顺一下嘅就，头先我真系冇帮口嘅， 冇啊冇， 个手势都冇啊， 手势都冇，因为平时嗰 种 佢好似海狗咁嘅嘛，即系总之你见到，即系佢就会入咁啊，跟住就会好大声哇咁样。 好唔好咧？就留翻 fans 留言啦， 系啦，我唔俾分，好嘛？大家打分， 多谢多谢支持， 麻烦咁多位 fans。 好 ，OK， 好， 到 小弟献丑啦。上一次咧就讲呢一个叫做马叔精油啦，咁今次个主角换一换，唔系马叔啦，叫咸强。作曲尹光，作词小张张，歌名咸强恨拍拖。话说有个叫咸强嘅人，由头咸到落脚。好想拍拖，到底系点？喂喂，荷里活有间大呀酒店，有一个咸强佢恨拍拖，佢扮阿哥晒命窝啊，即堕落啲靓女就睬佢就傻， 走啦！ 天天想去波，皆因想拍拖，佢心内有火，哇烧着咗个啰。扮晒高级，佢改名做丧坡，佢仲想我介绍，我睬佢就傻。佢行两步，跟住又想再搵我。呢一个咸强佢扮阿哥，是为丧坡。若碰着佢，碰着佢，应该要小心吧。 喂，介绍个女朋友俾我啦，我真系好 lonely 啊！每晚瞓喺床上边，点嚟点都瞓唔着，我已经咬烂咗三个枕头啦，再整唔到女仔，我就嚟发癫啦！ 哎呀，荷里活有间大酒店，有一个咸强佢扮阿哥，又恨拍拖，佢心有火，心有火。一睇佢似足大傻，傻格昂，佢从来未醒过。呢一个咸强佢做嘢魔，又食嘢多，阿芝堕落啊黑坏咯，根本佢懵丙一个， 直头系啦。 佢 芝芝阿座真罗阿傻，居然扮阿哥都只为想拍拖。好彩我读过诗书啦，不如发货，否则我啊实会兜脚扔佢落河。阿陀利湖呢间大酒店有一个侠，强佢恨拍拖，想食禁果。吓埋我啊！知堕落，应该要小心咯。 好嘢， 好送俾咸强吓，佢呢一首 大佬 咸强恨拍拖，系啦，恨啊，恨拍拖啊， 直头不如帮你出只碟啦， 真 系唔系你唱，即系全部啲歌系唱你哦，好唔好啊？ 都好啫， 系 嘛， 系啊， 其实系咪一填亲佢就好易填噶啦？我觉得你系咯， 系啊， 系咪手到拿来啊？ 一年 嘅 就 一年咁， 冇错啊。 咁马叔即有， 系 啊，同埋 马叔即有恨 拍 拖。 不如我两首都中意。 不如你点唱啦？你想佢下次想填一只咩关于你嘅嘢啊？咸 强咩好咧？ 咸强十指紧扣。 其实边只十指紧扣啊？ 十指紧扣，佢话佢自己有个小女朋友嘛。 系啊， 呢啲咩？ 但 系 你有 只 歌系十指紧扣嘅咩？ 有。 系点嘅？ 佢讲过好惨嘅十指紧扣。 唔系，我知有一只歌。 出嚟啊！ 有一隻歌啊， 系啊，可以啊， 好 填翻呢啲咯，系咪先？ 好，咁啊，今日咧就风骚唱不完啦， 希望大家中意，亦都希望大家可以喺我哋嘅 Facebook 嗰度咧，咁啊继续留言点唱啦，以及咧就可以咧做趁呢个时候嘅话，你打嚟1872388啦，同埋俾分你。 嗯， 系 啊， 觉得你今日点？ 你俾几多分字啊？ 我72咯，头先觉得 零丁嘅。 唔知道啊，定 一千分系满分啊，系俾自己十二。 如果一千分满分，我得32啫喎，再降40。 咁如果系嘅，你俾自己72分，因为几多分满分啊？ 一万 分。又唔好咁样妄自菲薄。 唔系啊，我对自己有要求啊。 系头先唔知咪无端端唱唱下就窒咗一窒啫。 但系其实佢今日都乖嘅，我见佢头先咧，我哋播新闻佢入去自己练一轮。 有啊，系啊，因为我录咗个俾佢自己喺屋企度练 啊 嘛。 系啊， 费事理佢啦，因为而家 真系。 系啊。 咁下一次仲使唔使帮啊？ 我唔知啊， 因为今日唔帮就以后都唔帮噶啦，系嘛？即係又都唔 有咁嘅規矩，我驚佢發脾氣， 你唔好咁樣對我，你唔好咁樣對我， 係啦， 好唔好啊？ 係啦，求你 啊，因為欣欣訓練你啊， 我冇呢個能力，我自己唱我都唔得， 因為啲海豚都有幾個訓練員噶嘛， 係咩？一個喂魚，一個喂屎， 冇錯。你是喂屎嗰个， 我想找个学霸 train 好过。 好啦，电话号码1872388，咁我哋翻嚟咧就会有我哋嘅新闻同埋财经消息，然之后就可以点 唱 时间。 嗯。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立法会考虑到近日本港新冠病毒疫情反弹，决定取消下个星期二举行的行政长官饯别午宴。立法会秘书处指出，由于疫情反弹，再加上与立法会有关的确诊个案有增加趋势，最近亦都有两位议员染疫。現階段在綜合大樓舉行大型聚會，難免會增加疫情擴散的風險。立法會主席與行政長官辦公室和議員商討之後，為審慎起見作出有關決定。由昨天起至到今個月29日，進入酒吧、酒館等處所的顧客需持有24小時內快速抗原測試陰性結果證明。食環署署長楊碧君說，新規定主要針對取得酒牌並附有酒吧批註，主要業務是賣酒的大約1000間酒吧。如果這些處所本身領有食肆牌照並選擇做普通餐廳，只要店鋪清楚貼出告示，表明營運模式是餐飲而不是酒吧，即使營業時間即使營業期間有同時賣酒和食品，都不受新措施規管。楊碧君在一個電台節目強調，執法人員會檢查清楚處所牌照以及標示是否真確，呼籲守法。 他又說全港現時大約有18000間餐飲處所，8000間同時領有酒牌，當中有大約1000間附有酒吧批註，即是業務主要賣酒，屬於一般酒吧的經營模式。2022年雇傭修訂條例今日刊憲並且生效，訂明雇員因遵守隔離令、檢疫令或者違風檢測規定，以致活動範圍受限制而缺勤，將會被視為病假。符合雇傭條例之下相關資格的雇員可領取疾病津貼。若果雇員因為遵守有關防疫規定而缺勤並因此被解雇，屬於不合理解雇。另外，修訂條例亦都清晰定明，雇主如果向雇員發出接種新冠疫苗要求所需的條件，如果雇員未有遵從有關要求而被解雇，不屬於不合理解雇。勞工處發言人說，有關修例的詳情可以瀏覽勞工處網頁或者致電勞工處24小時熱線2717-1771查詢。屯門公路有巴士和小巴相撞，三人受傷，有乘客一度被困。事發在朝早大約10點，兩部車在屯門公路往屯門方向跟住黃金海岸相撞。現場所見，小巴在事發之後車尾嚴重損毀，傷者包括小巴司機以及一名女乘客，她的頭部流血，送院的時候清醒。天气方面，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亦都有几阵骤雨。下昼局部地区有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中期渐转天晴酷热。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009点，升163点，总成交金额741.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84点，跌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166点，升1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恒生中国企业74.74升8毫，新东方在线27.1跌1.5，美团195.6升6.4，阿里巴巴103元升6毫，腾讯控股369.2升1.6，京东集团256.8升10.6，比亚迪股份293.6升2.8，快手81.5升1.15，盈富基金21.34升1.8，天立教育1.97升3.5。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5，日元134.14，瑞士法郎0.97，加元1.296，人民幣6.703，英磅對美元1.229，歐元對美元1.052，澳元對美元0.702，新西蘭元對美元0.634。日經平均指數報25,956点，跌474点，港金報17,260元，係升11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42.5美元，賣出1843.01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FM 94.8至96.9， 香港電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哋每日经历住时间流逝嘅过程，面对住慢慢失去嘅回忆，庆幸仲有永远流传嘅音符，让过去咗嘅可以重新涌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我是郑子诚，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我的巴传秘技， 我爸爸教我一字记之曰静，少说话多做事，实掂啊！ 咁巧嘅紫豪巴，我阿爸。 都教我研多必失，你呢家明 咁久嘅敬文，我老公教啲女都系要沉默是金，尤其是系对住妈咪嗰阵啊！ 睇嚟啲爸爸真系领唔到人生嘅真谛啊！记住玩玩星期天主持嘅爸爸教落， 无论你嘅霸权秘技系啲咩，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都祝各位脱洗好吧，父亲节快乐！ 等我下雨提提各位老友记啦，要善用医疗券，记得预先查下有几多结存，好好规划点用。你可以自己或者叫亲友帮手上 hcv.gov.hk， 又或者打2838-0511查询医疗券结存。仲可以知道预计下年因为超过累积上限而会被取消的金额，同可以用在时光服务的款项有多少，计划一下怎善用医疗券呢？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son 陈柏宇。什么才是一个快活人？我就觉得就是一个健康啦、知足啦、又开心啦、又有目标的人。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的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多人同你打气啊，马小强话算唔错啦，系啊，仲有一个听众话佢啊唱片公司叫你听日签约啊。 但系听日就执笠。 嗰个咩卖新 key 系咪啊？ 哦，卖新 key， 卖新 key， 卖新 key 啊， 卖新 key 啦， 快签咗卖新 key。 但系你哋两个边个想做我经理人啊？嗱，我呢个 佢啊， 系啊，我做你经理人啦，做衰你。 佢只眼推都推唔切， 佢啊， 好公道， 使乜担心啊？你会有几红啊？ 喂，好啦，嗱，点阵时间好多人打电话嚟啦，我哋听听第一位电话先啦，韩婆婆嘅。 爸爸 ，Hello， 韩 婆婆， 你好， 三位主持人你好， 你好叻啊，好叻啊，韩婆婆，因为韩婆婆91岁噶啦，听日， 系啊，我听日生日啊， 恭喜你生日快乐吓，韩婆婆， 多谢， 年年有今日啊，韩婆婆， 今日能够同你哋倾偈， 咦，韩婆婆你喺老人院住嗬，都听到收音机噶嗬，系咪啊？ 系啊，我日日都听你哋噶， 哦，多谢晒你， 系啊，你哋令我好开心啊，三个人讲得好好啊， 多谢你， 最紧要开心，最紧要开心。 我啲细路咧就去咗澳洲，我第二仔咧。仲开画展添啊！呢几日 哇，恭喜！ 澳洲吓， 咁咪好忙咯。 系啊， 系啊，冇打电话俾我啊！我希望佢听日打啊。 一定会，你放心，可能仲会你买个生日蛋糕嚟送你，惊喜你。 系啊，可能听收音机听到啊，嗱嗱声打俾你添。 系啊， 唔知啊。 不过可能因为啲细路忙啫，系啦，大家都明白。 系啊，我两个仔一个女啊， 两个仔一个女啊。 是啊， 哇，开心啦， 好犀利喎！ 几多个孙啊？ 两个孙，哇，一人生一个唔生， 唔紧要啦，自己有计划噶嘛，佢哋 系啊， 韩婆婆你都 系生个仔，我细嘅生个女， 听下韩婆婆把声都好开心噶， 好精神， 好精神，好开心。 系啊，我后生嗰阵时好扎扎跳噶， 有冇去跳舞啊？ 中意跳舞噶， 真系有跳舞啊， 犀利真系。 跳咩舞噶？韩婆婆，你以前实后生， 我啊。我最中意跳牛仔舞啊！ 哇，即系上一代先识跳， 新爸啦、冧爸啦、假啦、 假啦嗰啲， 上一代真系识呢啲跳，跳呢啲噶，系啊， 系咪？原来系舞女嚟， 系啊， 好犀利， 系咪 武林高手啊？ 武林高手， 武林高手， 我后生嗰阵时响啲中心度表演噶， 叻叻，哇，犀利犀利， 好中意跳，啲人系咁问我，你系咪后生嗰阵时好中意跳？我学过噶，我冇噶，我完全冇学噶，硬系睇到人跳我跳噶咋， 好犀利好叻好叻，韩婆婆好叻吓。 咁而家仲有冇跳啊，韩婆婆？ 而家听到你啲音乐咪喐下咯。 哦，要噶， 要多啲啊，喐咯， 系 自己喐咯， 当做运动。 我自己住公屋咧，一个人咧。人哋以為我呢個婆傻嘅，一日到黑喐身喐勢， 唔係啫， 呢條 係啫， 又有嗰啲 high five 嗰啲 band 啊嘛， 咁又有剩噶嘛，成日唱噶嘛，咪 咯， 咁咪播出嚟咯， 做运动啊嘛， 冇错啦，几时都可以做，几多岁都可以跳， 咪咯， 好，继续恭喜，祝你身体健康吓。 一乜嘢药都冇乜食啊，系一日食血压丸一粒嘅咋。 咁、你好叻啦，你至少叻过马小强啦。 九啊一岁喎， 系啊，婆婆我食三啊两粒啊， 系啊， 系啊， 两粒血压丸， 两粒啊， 唔得啊，要学啊，好似韩婆婆咁先得， 跳多啲啊，跳 number 舞，跳牛仔舞， 系啊， 好，等于咁话， 好多谢你啊，俾我机会我， 唔好咁讲， 唔好咁讲， 多谢你打嚟， 我哋要专登将你咧变成我哋第一个嘅点唱，因为我哋想用多少。少时间同你倾下偈，陪下你， 咪系咯， 冇错。 多谢晒，多谢晒。 咁啊，祝你今日生日快乐，吓， 你 身体健康， 日日精神。 好，多谢晒。 多谢人睇，系咯。 多谢韩婆婆，好。 多谢韩婆婆， 有机会再倾下，拜拜。 欧阳沙飞唱嘅《热情的沙漠》。 哇，佢自己踢埋歌添。 但系阿婆婆准备跳舞啦，你起身先。 我嚟。 好啊，好啊， 好。 一齐同阿婆婆唱下先。 热情的沙漠， 多谢， 识唔识唱啊？韩婆婆， 一起哼几句啊！ 识识地啊，嘛，你都听唔听到啊？ 吓， 你听唔听到啊？而家啲音乐， 听到， 听到，听 到， 一 齐， 我哋唱 两 句好唔好啊？ 热情啊，好啊， 像一把火，燃烧了整个沙漠，还要热烈 婆婆。韩婆婆， 他也会怕我这把爱情的火。沙漠有了我，永远不寂寞，开满了青春的花朵。我在高山唱，你在琴声和，陶醉在沙漠里的小爱河。沙漠里的小爱河， 热情的沙漠送给韩婆婆啊！咁啊，头先有个听众都好关心嘅，哎，好啊，祝阿韩婆婆身体健康啊， 可以倾靓啊， 系啊，系啦，咁佢亦都话，哎，好好啊，等佢一齐唱，好开心啊，大家气氛吓。好啦，咁我哋另外一个电话噶咯，睇睇先吓。喂喂 ，Hello， 喂 ，Hi， 喂喂， 你好啊，答通咗啦，你 阿 wing， 系啊，荣， 你好， 荣，喂，你哋好，靓声张，赵素睿，系严花强， 咩咩咩花强， 严花强，系啊， 你解释一下，你唔该你解释一下， 严花或者叫谭回强啊， 严花有个花字好听啲啊嘛， 系啊， 点解用个严字啊？你解释， 谭咯， 阿蕊蕊讲嗰句嘢嘛，咪将佢集中咗呢两个字咯， 冇错啦， 你觉得好得意 咯，谭回一样花，好好 系啦。 我撑你啊，荣，唔使惊，有我喺度，行开， 踩大力啲。 你试下嚟， 点啊点啊点啊！祝我个女咧，听日生日快乐。 你个女叫咩名 ？Patty， 生日快乐。 几多岁啊？ 廿五。 哦，系 好细个哟。 廿五岁 啊，唔啱你嘅啦，严花强， 唔系佢讲嘅，话实过系我。咸 强恨百夫啊， 嗱，明明咩意思先？我有我选择权。 level 唔同啊嘛， 你 level 高咧就 冇嘢啦，对唔住，我行埋一边先， 放过 Patty， 放过佢细路女嚟嘅啫， 非常。 咁啊，祝我个女身体健康啦，工作顺利啦，咁咁佢自立啦，自己住啦，咁我最紧要捉佢咧，就识得捉曱甴啦。 嗯，好惊曱甴噶， 系啊，女仔都惊噶啦。 女仔如果识捉曱甴，好叻噶啦， 我好耍家噶喎，阿荣。 系，哎呀，你都系唔啱 level 啊，佢。 我一只手捉三只， 好手 唔需要你啦，唔需要你啦，系啊。咁咧，佢要克服呢样嘢啦，自住自立啊嘛，咁系啦。咁同埋咧捉。自己咧就迈向呢个结婚32周年啦， 系啊，恭喜 啦，咁又祝埋我个仔，希望佢年尾结婚顺利啦， 哇，好事一路嚟啊，一路有好事啊，非常好， 你老公咧，你老公咧，你老公咧。 啊、 你老公呢你全部数晒 定 系 点唱埋俾老公 听？结婚周年32周年咪包埋我老公喺度咯。 星期日系父亲节啦， 父亲节系啊，未讲啊，未讲到嘛。 我惊你唔记得啊， 惊你 唔闹啊，咪 嬲 系啊。跟住咧就祝埋我礼拜日父亲节啦，咁我老公啦，父亲节快乐啦，咁啊张张又父亲节快乐啦， 多谢晒， 父亲节快乐。 跟住仲有我天上面嘅父亲都父亲节快乐啦， 系啊，看顾你哋一家人。 系啊，仲有全天候嘅父亲都父亲节快乐啦， 好， 系啊， 多谢晒。 咁咧系啦，咁咧就仲有咧我而家我今日点嗰只系漫步人生路啦，咁咧希望我仔我个女佢哋两个大个啦，漫步人生路啦，咁我咧就同我老公就可以漫步甩身路啦， 甩身啦，甩身啦，开心心啊，一二人世界啦吓， 希望可以快啲去旅行啦，有得， 好，大家都系咁谂， 大家一齐集气， 好 ，yes， 好， 多谢晒， 多谢晒，阿伟， 祝埋你哋风骚一周年快乐啊， 多谢多谢多谢， 好，拜拜。 系啊， 好啦，网上咧读翻咧啲朋友嘅留言先吓。有个朋友咧，佢话咧早晨啊，我想点呢、這个 Michelle 点只生日歌俾 Ellie 听，可唔可以请小蕊蕊唱只歌俾佢听啊？生日快乐吓，身体健康，不如一齐过好嘛？ 好啊。 我同佢都中意你哋嘅节目噶，每日都会重温翻，好好笑。咁另外咧就阿 Sarah 佢话咧，我谂起我哋好似以前欢乐今宵，每日都令大家好开心。咁啊 ，Jacqueline 咧佢喺 New York 住嘅，已经夜晚啊，琴日听到蕊蕊心情唔系几好。好，佢都谂起自己嘅爸爸吓，爸爸走咗16年啦，我仍好挂住佢，希望佢喺天国开开心心嘅。 多谢晒你哋啊吓，咁啊当然啦，亦都有人话咧，就今次要同阿小强咧讲翻句公道说话。 点解啊？ 佢话因为原来打龟咧真系有呢个形容词， 有， 不过系问得衰。 系 有冇噶？呢 唔系个问题，系个人。 系，你扯大翻唔系我仔嘅。 边个咁大胆话我文德衰？ Danny Lee， 个英文名同你一样。 哇，好胆喎！ 系啊，冇错 ，Danny Lee 系又似你。 Sorry， 系。OK， 好，咁咯，所以嘅就系我哋希望都希望一路陪住大家。 好啊， 系啊，你都俾我哋陪住你啊吓。 冇错。 好啦，跟住我哋有一位朋友打通我哋嘅电话，1872388，我哋有 蔡太。 Hello， 各位，蔡太。 你好， 你好， 你好啊，蔡太， 点啊，今日 有咩讲啊？倾下偈啊， 好啊，月尾咧就我老公生日，祝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啦。 系啊，点庆祝啊？你 会系点庆祝或者送啲咩俾佢啊？ 蔡太， 暂 暂时未有决定， 未有， 因为 好难汤佢饮咯。 哦，咁呢个日日都做噶啦。 哇 ，very good 啊！ 今晚报咩？ 今晚咧就比较简单啦，因为琴晚啲细路翻咗嚟食饭咧，就咁今晚就两个老人家就简简单单啦， 滚个汤咧， 滚个汤啦， 系 啊， 滚个汤啊，煲糖水得唔得啦？ 有得啫，煲咩？腐竹 啊， 薏米 唔煲腐竹， 煲咩啊？ 马蹄百合。银杏露， 正哇，正非常好。 你会唔会煲多少少啊？ 煲多两碗， 即系倒出街 会啦。我首先我梗系送俾阿咸强啦，先望下佢啲咸味咁。 阿蔡太， 我中意你咸 嘅。阿蔡太，其实我都有自尊心噶。 我有个咩原 来 摆咗喺边啊？你自尊睇唔到喎、啊。 人哋煲糖水俾你中和你嘅。 中和咸强、啊，你呢个名字你呢个名即系入型入格，同埋你咧一生不能分割你。 咪就系咯，你嘅正名就系咸强。 冇错，身份证都改埋咗。 快啲身份证改咗先。 Softy 枪啊 ，Softy 枪啊，好多谢 你， 我 哋就 监 视， 系 好，继续，唔好意思。 同埋我都想话咧，因为我女女咧都转咗个新工咧，咁佢嘅工作都比较辛苦咧，咁我都希望佢工作愉快啦，同埋系啊，同埋我仔仔都工作愉快啦，因为佢哋出边而家阵即系喺呢个疫情啊，或者呢个时代咧，就都系比较辛苦啲咯。佢哋嘅工作系啊， 唔怕后生仔女嘅话，要佢咪俾佢捱下，唔使惊， 冇事。 系啊，你煲咗啲靓汤俾佢哋饮得噶啦。 其实都唔后生噶啦， 冇乜所谓啫。 仔女喺你心目中永远都系 冇错， 咁啊系，咁啊系， 系啦，唔好担心佢，佢自己大个噶啦。 所以咧呢个送俾你哋，好唔好？送俾你丈夫，送俾你， 可以噶嘛？蔡太，多谢你电话， 全世界幸福啊！ 多谢你电话，大家都幸福开心，身体健康，多谢蔡太。 有邓丽君嘅漫步人生路，送埋俾所有听紧嘅风骚朋友、好朋友。下个礼拜我哋就系一周年嘅咯。 Yeah， 多谢多谢，衷心多谢你支持。 系啊， 你又唱一只咸歌咯，咸得卜卜脆啦，你嗰个叫。 咁要你填啦。 在你身边，路虽远。 漫步人生路，我哋有邓丽君呢一首好好听经典嘅歌噶。呢个时候咧，电话里边有另外一位朋友，佢就系 Jessica。 Hello， 大家好啊， 你好啊， 好啊， 你好啊 ，Jessica。 阿哥哥咧，就今日咧就拣错歌啦，马小强。 乜嘢事啊，霞姐？ 吓得我，你无端端提哥哥， 你拣错歌啊，所以你叫翻阿 Michael 个歌，你唱 Michael 个歌就好听啦。 好啊。 恭喜你哋蒸蒸日上， 多谢 一周年嘅迈向四五年啦，起码要 哇，多谢霞姐， 真系因为而家你个客家言啊讲得好好笑， 多谢 连我整紧嘢都笑到端肚， 饮 端 肚啊！ 你系聪明嘅师爷， 多谢你喎，妹， 我一年冇见啦，知唔知啊？就嚟 哦，系 点解啊？ 咩意思啊？ 点解啊 ？Jessica， 唔系啊，我话我一年打。一年前打个电话俾你哋， 系 America， 即 系啦， 阿姐，你忙 咧？系公的季节啊， 你好忙咩？ 我好忙噶，我要翻教会啊，又要一阵间翻堂啊， 哦， 一对一读 经文啊，我未洗礼，我妈妈洗咗礼啊嘛，我希望今年我牧师对我好好，我下个月7月15号生日，我希望我啲朋友开开心心工作，我就照顾我妈妈迈向第几多年都冇所谓， 好 啊， 一于咁啊， 一于咁啊， 系啊，我希望你哋都要尽孝。 知道， 孝 顺， 系， 仲有一样嘢系接福噶，下一代啲人咧会接到福噶，你哋孝顺就 好啊， 好， 同埋我同你哋讲话，会有一样嘢，阿李丽蕊好似唔记得咗打翻俾我，唔紧要啦，你成功咗啦，我就系叫你客家言多啲俾考嘅，迟啲咧揾一个咧就识得讲潮语嘅潮州话嘅、 哦， 又讲， 冇错， 又话系啊，因为要侵落。如果冇马小强咧，呢个台都唔掂啊！点解咧？有个人俾佢执啊嘛！ 你俾咗几多钱，卡姐？ 唔系啊，俾佢执啊！因为点解咧？每一个小丑人咧，即系唔系啊身份啊，所以我唔识形容嗰句说话。因为 卡姐，我小丑，我行小生路线噶，我小丑。 I'm sorry, I'm sorry。 你行唔到小生，变咗小丑。 佢嗰种系形式咧， 系 代表个 明。明我哋明，我哋明。 气氛啊！佢唔明你，我洗下佢个脑啦，佢真系唔明啊！ 洗下你个脑啊！ 我唔明。 严巴强个名唔好听啊，严老爷啊！ 好，喂，多谢晒，时间差唔多啊！ 好， 多谢 Jesse， 工作愉快。 好，好，多谢晒，多谢晒。 生活愉快，同埋我妈妈年高都开开心心。 好， 我又做妈妈啦，我三只雀仔又嚟生蛋啦。 恭喜恭喜，多谢晒， 好开心。你哋工作愉快咧，就系你家人又愉快。我舒服，我妈妈就舒服，我妈妈舒服，我啲朋友仲舒服，因为又可以见面啊嘛， 希望个个都开心啦。好 多 谢晒，时间嚟新闻就1点，下个礼拜1:10风骚快人等住大家。 我哋都讲埋啦，仲有就阿允太啦，同埋咧就系陈天培啊吓，都希望咧就系恭祝嘅就 系 所有普天下嘅爸爸父亲节快乐， yeah. oh. 祝大家咧都工作唔好咁辛苦，保持身体健康，每日都开开心心啊吓。 收到。 好啦，差唔多时间啦，再见啦， 再见。 拜拜。冇气。 拜拜。 拜拜。吹呀吹，让这风吹，抹干眼眸泪，亮晶晶眼泪。吹呀吹，让这风吹，哀伤统统带走，管风里是谁。初起想到是季节变更，梦中醒却岁月如飞奔，是否早定下来，你或我也会变心，慨叹怎么会久下终要分。